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各位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戴希立今日咧，我哋节目有三个议题嘅， 系 一信用卡俾人盗用，卡主要为损失埋单嘅准则究竟系点咧？咁二女子冰球队夺得好成绩，若果冰协受到惩处，会唔会影响到球员嘅训练咧？再成议题嘅三垃圾征费年底就会实施啦。派垃圾袋嘅试验又有啲咩启示呢？三个话题都系涉及到我哋民生同埋近日嘅时事热门嘅议题。 诶、哎，咁啊，仲有一个关于即系坏胆固醇嘅水平呢个问题咧，就一间我哋都，我相信香港人都几多人可能嗰个指标咧系要食药嘅呢个问题。 系， 我哋如果有时间都可以讨论下呢个问题。 嗰、那个三高问题成为城市人嘅常见嘅疾病，因为咁我都成为咗城市人啊。 你都有你三高啊？ 系三高，三高当中嘅两高，起码 好少喎、啊，多数都即系三，即系一次过三样中晒嘅，好多时都吓。 咁咧做下运动咧吓，适量嘅运动，多啲休息，食物比较均衡，身体比较好啲嘅、 啊。有啲人啊，净系食翻几餐就已经三高 嘅。不过呢啲老生常谈咧，讲容易，实请咗起上嚟未必咁易啊。喂，讲起上嚟，你多唔多用信用卡买嘢咧？ 信用卡买嘢又多，但你话用卡咧上网去俾钱咧，我就比较少啲。 以前我都少，不过你越嚟越多啦，已经。 因为你成日都要俾钱嘅咩？ 唔系成日，有几多钱使穷人家，不过总要买嘢啊。咁我多数如果系用信用卡网上买嘢，系买咩多啦？买汽票多嘅啫，其他嘢好少喺网上买嘅。有啲人就即係什麼都在網上買， 即係網購嗰啲你冇嘅， 網購真係少 嘅， 試過三幾次嘅啫。我自己覺嗱，一來咧就香港地買嘢都方便啦，係咪？行兩步路，舊時就話有個廣告買包煙都要行成里路啫，而家唔係啊，買嘢用乜嘢啫？係咪？落街就商場落。咁仲要網購呢，即係嗱，每個人嗰個喜好習消費習慣唔同啦，所以我就比較少網購嘅，但係買飛嗰啲就例外。 因為我係手腳慢，另外咧就即係我哋成日都驚搞錯咧，所以我就一般都唔會即係做網上交易嘅，我都 係嘛？ 係 如果你翻內地咧，差唔多你冇個手機咧，就唔識行咁就㗎啦。咁所以手機購物。喺內地係非常之盛行。 我啱啱先係做安咗， 係我都安咗， 係啦， 係真係方便好多嗬。 咩？我未試過，不過啱安咗。 係咩？我咁要試下啦，要試下啦。嗱，使用信用卡購物咧，尤其是網上購物就越嚟越普及噶啦。我哋嘅聽眾嚇，有冇一啲愉快或者不愉快嘅經驗咧？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嗱，又或者你有冇試過咧？唔見咗張信用卡，結果要同銀行報失，個經驗又係點咧？愉快唔愉快咧？咁嚇。又或者甚至俾人盗用咗张卡，结果银行要你为损失负责，自己埋单，有冇啲咁嘅唔开心嘅经验咧？咁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俾我哋倾倾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相信咧唔多唔少，我刚才所讲到咁多嘅状况咧，总有一样咧，大家会试过噶啦。 我都希望冇啦，真系啊！不过就真系如果遇到咧，我听最近听讲都话同人即系唔同人就唔同命，有啲咧就銀行要就冇問題啦，因為你唔見咗咁，所以冇追究。但係有啲咧就可能要罰翻錢嘅咁樣，即係你咁究竟係咪有一個統一嘅標準咧？第一 係 呢個標準係邊個定咧？咁呢個我哋可以探討下呢個問題。 咁本來咧就金融管理局咧同對呢個銀行咧，發卡銀行咧就有一個叫營運守則嘅。個營運守則就話，如果持卡人咧並冇作出任何欺詐或者嚴重疏忽嘅行為，並且係發現損失或者被盜去卡之後咧，喺可能情況下盡快通知發卡機構，持卡人。就住呢一类卡嘅损失咧，要承担嘅责任咧，应该以发卡机构指明嘅限额为限， 二有关嘅限额咧不应该超过500港元。嗱，咁呢个数唔算大啊。如果500港元，嗱，问题就在于啦。头先我再重复头先嗰句说话，话就话如果持卡人并无作出任何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如何咁。头先跟住嗰堆嘢啦。咁欺诈就好笑嘅，吓，即系我讲 欺诈犯法添啊， 持卡人系啦。问题就话、严重疏忽嘅行为，冇做咗严重疏忽嘅行为，咁样嘅银行头先所讲嗰个指引啊，营运守则啊，先至话你限额500蚊啫。啊，咁但系乜嘢叫做严重疏忽嘅行为咧？依家睇嚟咧，啲个案证实啦吓、啊，已经发生咗。事实上嘅个案咧就系、是、唔同嘅银行啊，甲银行同乙银行都有唔同嘅准则啊。 咁即系话咧，定义就由银行去定嘅话咧、啊，就冇办法统一啦，系咪咁啊？ 而家就唔统一咯， 系啊。 嘅事实就 系、 是、啊。咁、究竟甲银行同乙银行佢哋嗰个严重疏忽嗰个准则是什么咧？咁金融管理局就又好似冇清楚界定，乜嘢叫做严重嘅疏忽啊？咁而家有啲事主就个银包俾人偷咗，成个银包俾人偷咗吓，咁、样呢啲佢都俾人偷咗咯。系咪？咁你话佢唔严重疏忽啊？咁啊，真系难讲。你咁鬼论尽，你俾人偷咗银包，系嘛？咁系咪叫做唔够 吓？唔够嘅疏忽，即系不过就系咪严重疏忽咧？即系咁，同埋需唔需要即系俾人盗用咗嘅时候会点处理咧？即系咁样。 系啦，咁呢个好值得探讨嘅课题嚟嘅吓。大家如果有呢方面嘅经验吓，愉快或者唔愉快都好啦，同我哋分享下。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嘅。而家我哋请嚟咧立法会议员啊梁希议员嘅，梁希议员你好。 梁议员，你好 。你哋民建联咧都收到唔少嘅市民嘅求助啊，关于呢啲即系卡嘅问题啊。实情你哋收到嗰啲嘅情况，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先咧？ 系呢段时间咧，我哋都收到好多大量呢啲咁嘅情况。咁、情况就正如系你所讲嘅，都系咧譬如话俾你打咗荷包啦，或者系各种方法盗用咗佢嘅信用卡。咁跟住咧。就係、是、有啲銀行咧就 waive 咗佢嘅消費，然之後咧或者俾人呃咗啲咁嘅額度啦，然之後咧另外有啲銀行咧就係、是、要照去 charge 佢嘅，到最後就係話佢嚴重疏忽啦，但係就係冇一個清楚去定義喎。咁然之後，譬如我就講其中一個 case 啦，咁啊講咗好多輪，即係傾咗7个月，跟住然之後咧，究竟你點去定義呢一個嚴重疏忽？ 係， 就。啊，咁样啦，你将你张卡当系你嘅 cash 嘅话咧，咁就 OK 噶，咁就等于系你系有保管好啦，咁你唔会将嗰啲 cash 出嚟摆噶嘛，咁样，咁所以咧你要视你张卡如你嘅 cash 一样系咁即系咁小心去存放佢啦，咁好啦，咁佢话喂，我将我啲 cash 同我啲卡摆埋一齐嘅喎，咁都唔叫做系好去处理或者去保管好我啲卡，佢话。咁都唔算喎，你俾人偷咗喎。咁啊，好啦，跟住之後，我哋嗰、那個事主啦，就去同嗰個銀行講唔同嘅情景。佢話：好啦，如果我喺 office 嗰度嚟，咁然之後咧，我要去廁所，咁我將個銀包擺喺我個櫃桶度，然之後咧就冇鎖起嘅。咁翻嚟俾人哋偷咗，算唔算係嚴重疏忽？佢話算 ，as long as 你冇鎖起佢，就係、是、嚴重疏忽。喂，咁樣我拎咗卡出嚟，我即係最好就擺屋企啦。如果咁講法嘅話，係咪先？咁所以咧，有啲銀行咧。又會唔會咁緊嘅？有啲銀行咧又會緊啲嘅，咁我唔明點解會係咁做法，所以我覺得即係金管局係必須要去定清楚啦，然之後同我哋廣大市民講清楚點樣先至嚴重疏忽，因為我哋嗰啲 case 而家去到今日都不斷係有新嘅 case 啦，因為自從尋日都唔少人去關注之後啦，咁佢哋個個都係以為喂，如果唔係我去授權嘅一啲消費，肯定唔使我去。負責啦，咁更何況佢哋全部都係一見到有一個 SMS 話俾你聽，你使咗20万喎，30万，佢梗係即刻去 cut 去報警，講緊係話馬上啊，係5分鐘之內，咁但係咧都係銀行屈去負責翻，咁所以我都覺得真係匪夷所思，我哋以往唔係咁噶嘛，點解近年會變咗係有啲咁嘅情況發生咧？真係好難理解。 係啊， 我又想補。 阿梁希啊，我透过新闻媒体咧都了解到你有一啲市民向你求助啦，有位例如张女士咁啦吓。 咁有提及到即係佢同樣係都唔見咗啲卡啦。咁同分別係兩間唔同銀行嘅。一間銀行呢就話佢係嚴重即係認為佢冇嚴重疏忽所以就唔使佢埋單。另一間銀行就話呢你有嚴重疏忽就要佢自己食咗條數啊咁樣。喂我作為個普通人市民我諗我應該有知情權㗎。如果係事實嘅話究竟邊間銀行肯賠錢俾張女士邊間銀行唔肯賠呢可唔可以講嚟聽下喂。 好啦你哋可唔可以講先即係你哋 ok 㗎嘛係咪你哋冇問題㗎。 你 ok 我 ok 㗎我點知你有冇 ok 㗎。係 啊 ,ok。咁其實嗰個HSBC 匯豐咧就要個卡主自己去食翻嘅，咁但係另一間係渣打，但係又唔係話渣打啱曬嘅，因為渣打到最後咧，其實唔使個事主去賠，但係佢要個標普去食咗佢嘅，意思係話佢去咗一個標店嗰度去買咗隻28万嘅標，跟然之後咧，點解係變咗個標店要食咗條數咧？因為咧，嗰、那個客人。就喺標店嗰度去做一個分期付款，跟然之後咧，就個銀行就係話，呢個標店嚇你又唔核實清楚，俾佢做分期付款喎，所以係唔妥，咁咧就標店食咗，所以到最後銀行都係唔使食嘅，到最後都係一係就係個店方，一係就係我哋嘅消費者係要食咗條數。 哦，都咁即係到最後兩間銀行差唔多啫，都係如果咁樣係嘛？ 系不过嗱呢一个你讲嘅系张女士啦，咁但系其他嗰啲银行咧，就系、是、其他有好多银行咧，其他嘅 case 嘅其他银行系真系直接去 waive 咗嘅。 系 ，OK， 系啦， 咁嗱，必须声明咧，就好多嘅个案嘅细节咧，唔系三言两语可以讲得清楚，系咪？ 系。 我头先嘅问题就系针对一位张女士，佢喺传媒嗰度讲及嘅佢自己嘅遭遇嘅两间银行啫。系嘛？咁不能一概而論話呢間銀行就係啱曬嗰間銀行唔啱，係嘛？即係好公道就咁講，係咪先？嚇！咁但係我只不過就話聽完之後，我覺得我作為市民都有個知情權啦。講完一輪啫，邊間銀行打邊間銀行啫，即係咁解啫。 係， 只不過係咪？ 冇錯，係嘅。 咁啊，實在你剛才所講嘅就話乜嘢叫做嚴重疏忽，就好似冇一個嚴格嘅界定。有我见你好似都有同金管局即系提出呢个要求，佢有啲比较严格啲嘅界定，清楚啲嘅界定系咪啊？金管局又好似唔系好帮到手系咪？ 系啊，我而家暂时佢未有一个好好嘅一个回复住嘅，咁所以而家唯有咧就系喺立法会度相关嘅事务委员会咧去定一个咁样嘅议题，然之后请佢哋上嚟去讲。咁先至係可以定得到。如果唔係嘅時候咧，未來我哋會越嚟越多呢啲嘅苦主，因為去到呢段時間真係收到好多呢啲咁嘅 case 咧。咁如果我唔界定清楚嘅時候，只會令到更加多人係跌落呢個陷阱嗰度嚟咯。 嗯， 我想有兩個問題想問下你。 係 一個問題咧，就係話你好似喺你嘅即係話個即係複述嗰個事件嘅時候咧，就講過咧，以往冇咁多嘅。啊！你最近好似覺得好多，咁呢個第一個係咩原因？第二個問題咧就係金管局去定義呢個嚴重疏忽嘅時候咧，佢就冇自己去定，就交咗俾銀行去定義。咁呢兩個原因你點解釋咧？ 點解會越嚟越多咧？嗱，我唔敢去講，我只能夠去推測。嗱、又咁講法喎，事實上咧，銀行係應該佢有自己嘅一個保險係可以買，咁然之後咧係可以 cover 翻咧佢喺呢方面嘅損失，即係譬如話嗰啲卡主，然之後咧就係俾人哋盜用咗，然之後簽咗，咁然之後咧 suppose 咧佢呢一個保險咧係可以補翻銀行自己嘅損失嘅。 哦 ，OK。 更何況係啦，咁、更何況咧就係而家我哋嗰啲 case 絕大部分警察係捉咗嗰個殺人添㗎啦，已經係咁更加係可以喺佢身上嗰度咧嚟攞翻部分嘅一啲即係裝款啦，然之後咧剩翻嗰啲 suppose 咧就係喺嗰個即係保險度係可以攞翻嘅。咁但係個時間可能要長啲，都可能銀行唔想等啦。呢、這個第一，第二亦都可能咧。而家越嚟越多呢啲咁樣嘅詐騙嘅案啦，咁無論係偷咗你張信卡啊，或者係網上面嗰啲釣魚網去攞咗你嗰啲資料啊，可能嗰條數越嚟越大，咁佢唯有就係嗰個保險保唔曬，就要嚇即係要呢個卡主嚟去食咗條數嚟去填翻佢個氹啦，亦都有可能係咁嘅情況。但以上都係我推測嘅啫，嚇。 咁但係過去金管定嘅時候咧，就唔去。主動定義咩叫嚴重疏忽而留翻俾銀行，你會覺得係因為唔同銀行買唔同嘅保險啊，因為係咩原因咧？ 這個我都很想知道，所以這個問題我都要去問這個金管局，但是他就答不到我，他只是說這個是要由這個銀行去定義，所以真的非常之不理想。但此外我覺得他要定義這件事都好，但現在在定義之前我都覺得金管局有事是可以做，現在有這麼多這些這樣的個案的話，他們不好，因為我跟他們溝通的時候，我發覺他是比較傾向於個銀行說喂，指責是那個卡主自己沒有保管好財物，或者是他嚴重疏忽，他就好像全聲筒地告訴我，喂，好像真的是那個事主的問題，但他不會再深究究竟其實銀行自己有沒有一個嚴重的疏忽呢？譬如說就說我們一直在說的張女士，他不嬲，佢嗰個消費模式都係幾百蚊以至兩千蚊，突然間有一個33萬嘅一個 spending， 咁樣唔會啟動一個警號嘅模式，然之後要佢嚟去 verify 佢嘅身份同埋確認呢個消費先至去過款嘅咩？冇喎，咁呢個都係佢嘅嚴重嘅疏忽嚟嘅。咁但係呢啲佢完全睇過，而我每一個 case 收得到，其實銀行都有佢疏忽嘅地方過。咁我覺得金管局亦都係要每個 case 睇翻係咪銀行都有疏忽。咁如果佢都有嘅話，佢都要負擔部分嘅責任，而唔係一面都全部都係等嗰個卡主去承受曬。我收到有啲 case 啦，有個係60萬嘅，哇！佢直頭嗰個精神，我覺得係有少少錯亂咗，即係而家真係煎熬咗差唔多，又係差唔多半年左右，佢係又會得，即係佢真係好大壓力啊！佢連排翻工又係唔能夠專心，佢屋企又瞓唔到覺，因為你要諗下一般嘅人。你儲60萬真係非常之唔容易。所以我覺得係 好啦，講翻頭先張女士嘅嘢，我引述佢所講嘢呵。佢就話收到信息之後，發現核下嘅卡咧已經完成咗2宗交易，金額達到6位數字。咁啊，銀行並冇聯絡佢，同埋為佢進行身份認證。咁佢知道之後咧，知道呢2宗交易之後咧，30分鐘內已經俾電話俾嗰2間發卡銀行，話要取消嗰張信用卡啦，咁咁亦都報咗警咁。咁喺呢30分鐘所發生嗰啲事情咧，咁如俾人盜用咗啦嚇，可能或者已經係咁，銀行應該係咪其實可唔可以截到數咧？實證嚇 冇截到啊！嗱，我可以直接講個時間嘅，佢係上年8月7號嘅3:29發覺唔見咗張卡， 係 馬上打電話翻去，發覺咧。已經喺嗱頭先3:29去法國啦，咁就即刻打電話啦。咁、原來3:20、3:22分別已經係碌咗60萬嘅，即係60幾萬嘅已經係，即係嚇咁樣樣咯。咁所以其實成件事唔單止唔係話半個鐘，係講緊係話10分鐘、10多分鐘就已經係處理咗呢件事嘅。但係即係我亦都理解點解銀行會夾硬屈佢去。食咗呢條數，就因為嗰個騙徒係碌咗2隻錶拎走咗啦， 貨都攞咗咯，係嘛？ 係攞都攞咗，今日肯定要揾人食啦。咁就最後就係揾咗最弱勢嗰個咯，就係、是、個僱主，係 係啦。咁嗰陣錶行爺話：喂，貨我俾咗佢咯，嚇、 啊！ 嗰兩隻錶俾咗嗰個即係盜用卡嘅人咯。咁、那個損失邊個俾啊？咁樣即係佢同銀行之間又有呢個爭拗，係嘛？ 嗰、那個店嗰度咧就冇同我去冇揾我嘅咁嚇，咁、但係咧就我係透過即係其他渠道知道嗰、那個店亦都係食咗其中一隻標嘅款項嘅。 嗯，係 係啦， 呢、這個情況都可以理解到各方嗰個利益所在啦。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嗯，好啊，多谢你啊，阿 多谢你， 梁希吓，咁我哋听众咧可以打电话嚟倾倾，我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嘅，咁啊稍后咧，有各种各样嘅用卡所遇到嘅情况咧，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倾倾，千奇百怪嘅现象我睇都会有。 其实咧有四方都要探讨，事主、金管局、商店同银行有四个方面，究竟各自要负咩责任？依个我哋而家都要探讨。 仲问呃人嗰个咧，仲有。 呃人嗰個 要拉去坐監啦，出 嗰個就唔係，嗰、那個就冇咩責任問題，嗰、那個就定係錯噶啦，嗰個要拉噶啦。 但呢個世界好得意噶，好多時咧淨係鬧差人唔捉賊，就唔鬧個賊嘅喎。我老，你有冇發覺呢個現象啊，細妹？啊， 我就好少嘅，即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由金管局前总裁陈德霖担任理事会会长的香港 Web 3.0 协会正式成立，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成立典礼的时候表示，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Web 3.0 发展现时正值黄金起点，这项技术可以改变很多原有商业运作模式，创造更多机遇。他又说，为虚拟资产提供者设置的新发牌制度将会在6月实施，为虚拟资产交易所提供一定程度的市场认可，确保市场稳健有序发展。陈德霖指出，香港能不能够处于 Web 3.0 的国际领先地位，视乎能不能够做好三方面发挥，包括数字和数据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资产数字化。香港女子冰球队在世锦赛的小组赛事之中历史性夺得冠军，队长李雅婷和部分球员下午率先返抵香港，机场有市民高呼港队加油，亦都有人向球员送花致贺。对于港协暨奥委会启动暂停冰协会员资格的程序，并给予冰协一个月时间就播放国歌出错事件提交报告，冰协主席简杨杰表示，事情已经发生一段时间，需要降温。他认为若果有人做错事受罚是应该，而今次事件对全港运动员都造成影响，每当有播放国歌的场合就会感到忐忑不安，直至听到正确的歌曲才放下心头大石。冰协领队关婉仪表示，若果事件之中有任何不足，应该由冰协管理层负责，千万不要影响到运动员，期望交到一份令人满意的报告，等政府和港协暨奥委会回应。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来港考察六日，并且出席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开幕礼。港区人大代表团发言人陈勇表示，距离对上一次港澳办主任单独来港考察以及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来港视察已经有一段时间，加上中共二十大和全国两会已经举行，特首李家超上任亦都即将一年，夏宝龙来访意义相当重大。中央正是组建中央港澳办，其中一个职责是督促落实。陈勇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认为，夏宝龙此行肯定有督促的作用，因为特首要向中央负责，中央相关部门对特首和治港班子有督导、帮助和促进的作用。内地沙尘天气波及15个省份，气象局等相关部门加强监测，会商研判，并且及时发布最新情况。国家林草局表示，过去的星期日至今日的沙尘天气主要起源于蒙古南部和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影响范围大，强度较高，大约229万平方公里土地和4亿900万人口受到影响。沙尘昨晚开始影响北京大部分区域，阵风达到7至9级，西部一些山区阵风达到10级，沙尘输送逐步加强，密度明显升高，能见度低于1公里，部分地区更加不足500米。今日午后能见度才逐渐转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ki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控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咧即系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咧稍为车多繁忙，龙尾近花园道口。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桥面 展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车多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安定村至到友爱村一段比较车多繁忙的。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了，旺角道有渠务工程，去洗衣街方向跟住广东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辆是禁止由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津贴小学发展危机，立法会教育界议员朱国强： 其实每一班的人数未必一定是25人嘅，既然人数多的时候可以加班加派，咁而家人数少，是不是可以减班减派呢？ 鲜鱼行学校的前校长梁纪昌： 假如佢结束咗学校之后咧，就唔好俾佢丢空，利用翻啲校舍发展特殊教育嘅资源。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即刻申请同绑定付款方式啦！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按金同行政费全免。青沙管制区会率先喺5月7日上午5点推出易通行，其他政府收费隧道之后都会陆续推出。上 hketo.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铁三角吴邪、黄半子以及张起灵崩雷祭奠再遇归来，拨开迷雾，以身犯险，深入雷城险境，听雷听真相。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各位就住用信用卡嘅各种嘅情况咧，有冇咩情景值得同我哋分享下嘅咧？电话号码18723111，18723111。而家有听众陈先生嘅电话，陈生你好。 系你好，咁其实我两年前都试过俾人盗信用卡嘅， 系， 咁当时情况都系汇丰啦，咁佢都系有 SMS 提醒我，咁大概我发现咗有10分钟到，我就打翻去嗰、那个汇丰嗰度，咁其实已经碌咗10000多蚊到啦，咁佢都系经过调查过嚟之后就话，咁当时个嗰、那个客户服务专员同我讲就话唔需要担心嘅，如果唔系你用咧。就唔會上你身嘅，咁我哋會調查，不過要過幾兩個月之後咧先有調查結果，咁我放心。咁我嘅經驗就同你啱啱個電台講嗰個經驗有啲唔同，不過你話即係到咗兩年前㗎啦，咁可能而家個 policy 係咪改變咗定咩？但係其實我都會擔心嘅，如果譬如咁大嘅嘢，佢又冇通知我就咁去咗，咁如果又唔係我咯，咁我點樣承擔嗰、那個嗰、那個嗰幾十萬嘅壓力咧？咁都幾誇張嘅，聽我。 你個50000蚊結果唔使你俾係咪？你好似話 我唔俾我俾 咁好啊，好彩啊，我。 系啊，都好轻松嘅嗰时个过程。 你嗰个过程你可唔可以再讲具体啲？你系咪个手机嗰度收到一个所谓叫确认码？ 冇，当时 SMS 就话我有异常交易。 哦，即系银行俾你嘅， 银行俾我嘅。咁嗰时我记得我就喺旺角买完波鞋之后就俾人偷咗。 哦 ，OK， 嗱，收到个异常交易，咁你就即刻通知银行，呢个唔系我嚟噶，咁系咪？系咪啊？ 系啊，呢个唔系我，系咪我？如果有怀疑，打去呢个电话，咁我即刻。 你又醒目，佢又快手啊！ 系啊，咁啊变咗就好彩咯。咁啊，第二样想讲就系啱啱你哋今日个第三个主题讲个垃圾征费啊嘛，其实想讲少少。 好啊。 即系我发觉其实譬如喺内地啦，去消费会见到好多唔同出名嘅饮品店啊，胶袋啊，全部都系生物可降解嘅胶袋。 嗯。 其实而家香港政府去收嗰啲钱嗰啲胶袋，其实有几多个系可生物降解？其实眼见嘅唔多嘅。咁第二就係話其實好多年前我哋亦都啲人取笑過個政府嗰個垃圾桶收集個口等於啲人先抌啲唔抌啲大型垃圾落去，咁其實係唔 work 㗎嘛。咁到而家你話去收，其實香港 嗰啲主事嘅官員究有幾多人係真係自己抌垃圾，定係姐姐墮路嘅咧？咁變咗我一般嘅市民，其實我哋買膠袋買大啲膠袋平啲，我係咪儲三日先抌一次垃圾咧？又唔好行啊嘛，一人均面積300多呎咁所以其實呢樣嘢都大家都要，都唔係到時去到嚟嘅先再鬧咯。 好啊，陳生，首先多謝你哋關注我哋另一個課題添。不過你頭先所提及嗰啲將來徵費嗰啲垃圾膠袋嗰個嘅製作嘅原料係是什麼嚇？嗰、那個其實 嗰個原料生物降解咯，即係話 佢而家其實佢喺個招標裏邊有一啲界定嘅嚇，有啲界定嘅嚇，係因為我哋遲啲再傾傾呢個問題啊，好唔好啊？係咪生物降解啊？係咩材料啊？咁系值得探讨嘅。跟住下一位朋友系郑女士，郑女士你好， 系你好， 请讲。 喂， 系你讲。 咁咧，我嗰阵时咧就系、是、早嗰排咧，就跌咗落个钓鱼网站嗰度啊。 哦， 咁咧，咁钓鱼网站咧，咁佢知道我嗰、那个试到我嗰个卡后边嗰个密码，咁但系我咧就冇即时 cut 卡。咁我唔知道，咁系第二日之后咧，佢先叫我张卡咧嚟到去消费。 哦， 連續碌我三次卡消費，咁點解我會知道呢？因為我係一個手機收翻到嘅信息，銀行發翻個信息俾我，咁我即刻打翻銀行卡務中心咧，就話 cut 卡噶啦， 係啊， 我話報失取消，咁但係咧，而家咧銀行仲仍然要我交嗰條數， 嗰三單都要交啊？ 係啊， 幾多錢啊？牽涉總共？ 成20,000，睇先成。三万几 系，咁你实情你当时系第一你话跌咗落个钓鱼网站啊，你系点知佢钓鱼网站呢？ 我就系唔知佢钓鱼网站，所以跌咗落去。 系，咁就收到一个短信，话你碌紧卡，系咪咁啊？意思啊？ 唔系即日啊，第二日先至系啊，第二日佢先至系碌我张卡买去购物啊。 系，第二日你先知。 我去购物啊。 第二日你先知，系嘛？ 吓，佢签账完之后，我银行会发翻个信息俾我话签咗账啊嘛。咁我觉得怪，我几时签账啊？ 系即系第二日嘅事啊嘛，系咪你讲系嘛？ 系啊，第二日佢先签我账啊，即日冇啊。 即日冇 ，OK 啊，佢都几老定喎，呢个偷你张卡个人。嘅人或者物啦，我唔知佢系人定物啦。 但系我识得有啲人咧就即日嘅，即日知道嘅时候咧，即日去消费嘅。但我就第二日，但系啲人就话我蠢啦、应该即日好打去卡中心取消嘛。咁我话我点知？ 系咯，你点知啫？你以为第二日先至知嘛？系咪？ 系啊，佢签我账，我先至收到信息，签账我何来有签账先打去话报失啫嘛？但系我最衰就系佢而家银行仲要我俾钱，我梗唔俾啦。我而家同对金管局啊，你知唔知啊？ 哦，你讲我知咯，系咁点啦？结果点啊？ 你讲啊，而家金融管理局系叫银行交代翻啊，点解要我俾钱啊？ 系，咁你又点知道佢系攞住咗知道你张卡背后嗰个 CV 码咧？点解你会知咧？又 咪就最初我跌落个电网站嗰时系购物噶嘛，那个网站咁我购物佢要我输入嗰个卡嘅。张卡 number 啦，卡后 背后面嗰个 CV 啦，系嘛？ 系啦，咁佢就系 test 到我嗰、那个，知道我嗰个密码之后，就第二日就去消费啦。 哦，郑女士，希望你攞得翻你个30,000啦。 金管局仲裁嘅， 唔系攞得翻啊，就系唔需要。我希望系银行唔好再追我要交。 即系根本嗰啲未有一个仲裁嘅结果，依家就仲暂时都未有啊，系咪？ 系啊系啊，好烦啊！ 我就希望你唔使俾个30,000咯，我就 系 话。 系咯，我都想， 多谢你吓。多谢你，好啊！跟住落嚟，我哋不如又从个法律观点去睇睇有关问题啊！请嚟咧就系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嘅，汤家华你好， 汤家华，两位主持你好， 咁啊，又有个问题啦，法律都好多时都系要精准嘅字眼啦吓，咁啊，依家咧就系一个嘅字眼系咩咧？一个字眼就叫做尽快，另一个字眼就叫做严重，即系疏忽。根据目前金管局俾银行嗰啲叫营运守则咧，如果个持卡人咧并冇做咗任何嘅欺诈，呢句唔使讲住先啦吓，就话或者严重疏忽嘅行为，并且喺发现遗失或者被盗去卡之后，喺可行情况下尽快通知发卡嘅机构，咁持卡人咧要承担嘅责任咧就应该以发卡机构指明嘅限额为限嘅啫，咁但又加多句，有关限额咧唔应该超过500,000咁。好啦，汤资深大众，点样定义尽早呢？首先， 首先呢就盡早在每一個個案的要求都不同的，咁要視乎當時的情況會怎樣。盡早亦都意味著呢，你是當你知道之後，你即刻去做。你如果未知道呢就冇可能盡早嘅。 係啊，我都唔知道。 但如果你隔咗兩日至知道，咁算唔算係盡早呢？咁就要視乎你知道咗之後，第一時間做啲咩嘢，或者你聲稱唔知道個信用卡俾人引用咗，係咪一個合理嘅說法？即係譬如人哋已經寄咗張預結單俾你，咁你抌埋一邊，你又刻意唔去睇，咁而因此延誤咗去通知銀行咧，咁都可能係不屬於盡早嘅。 係，我覺得有陣時 我都想講清楚咧，因為我覺得坊間好多人對於即係銀行同客户嘅關係咧係有啲誤解嘅。 嚇，你澄清下你個誤解。 一個最基本嘅法律嘅原則咧，就係、是、如果你存錢入銀行咧，你就借錢俾銀行。如果你同銀行成立申請攞張信用卡，銀行幫你找數咧，就銀行借錢俾你。 係啊，啱啊。 OK， 咁銀行借錢俾你咧，你當然係要還啦。 係啊， 咁你幾時去還？有啲咩情況唔需要還咧？就完全視乎你開信用卡嘅時候同銀行所簽嘅合約裏邊嘅條款係點樣寫嘅。 係。 啊，譬如你剛才講嘅，而家好多銀行咧有好多條款咧，就係、是、只係有利於銀行，不利於消費者，呢個大家應該有理解到啦。所以只會引入一啲我哋剛才講觀點嘅盡快通知啊，你有冇即係呢個嚴重疏忽啊？呢啲咁嘅字眼，如果係冇呢啲咁嘅條款，一般嚟講咧，因為係銀行借錢俾你，嗰張信用卡係屬於銀行嘅。有人盗用嗰张信用卡，呃嘅系银行， 系啊， 就唔系消费者， 系。 咁所以银行咧就要负上，因为好简单嚟讲，就即系要负上呢、這个财物损失嘅责任，就唔关消费者事嘅。 系， 但系呢个基本原则、正如我头先解释，系可以因应嗰个开信用卡嗰时候所签嘅合约里边嘅条款所影响。 系。 嗱，講到呢度咧，我亦都可以加一句咧。第一就係金管局咧就冇可能咧係去更改銀行同消費者嘅合約嘅。第一佢冇咁嘅權力，第二呢個係違反自由合約原則。喺我哋呢個普通法同埋呢個資本主義社會裏邊咧，係唔會出現呢啲情況，亦都不可能出現呢啲情況。咁但係咧，我哋仍然都係有一條條例叫做不公平合約條例， 係 呢、這個條例咧就監管所有嘅消費者嘅合約。咁裏邊咧銀行同客户嘅喺開信用卡嘅合約屬唔屬於消費者合約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就係屬於嘅。但係到目前為止咧，我嘅理解咧，即係我或者我所知嘅咧，我就未有察覺到有。最高中心法院喺呢方面嘅判決，咁呢方面咧都係律師嘅見解嘅啫，未係一個法律嚟嘅。咁如果佢係屬於呢個所謂消費者合約咧，而裏邊嘅條文法庭認為不合理咧，法庭就有權咧係將嘅條文作廢。換句話講，雙方都唔需要依從呢個條例去處理一啲爭拗。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大家都要留意咧，就係而家好多時候咧，銀行同消費者合約裏邊咧就講明咧就唔去法庭嘅，就去即係所謂仲裁解決。咁仲裁員佢點樣去處理？佢對於法律嘅認識有幾深？裏邊如果產生法律嘅爭拗，點樣咧？咁呢個咧都係要視乎個別嘅合約裏邊嘅條文。去處理嘅。 咪先湯家華，你我可能聽得唔係好清楚。你頭先話嗰個合約裏面有一條條款係話呢啲咪爭拗唔會去法庭嗰度解決，而只為調解咩？有條咁嘅例嘅有咁嘅條文嘅咩？ 有啲咁樣嘅合約。 哦 ，OK， 我嘅理解好多時候而家銀行咧， 好兴咧，就系用呢啲咁嘅条款， 嗯， 就避过去法庭处理啲问题。 哦， 大家都要明白啦，如果你告到上法庭咧，咁，会影响银行声誉嘅， 嗯， 因为如果你仲裁或者调解咧，咁，呢个就未必会见到，咁所以就对于银行嚟讲咧系比较有利嘅。 哦。嗯，你头先嗰一个说明，我觉得好有趣嘅就系银行同埋持卡就同埋个卡主之间嘅关系。如果你要去碌卡，就系，你向银行借钱，系咪？嗰个论说，我觉得好有趣。但系问题，我张卡都俾人偷咗，我几时向银行借钱啫？喺呢条数上面啊，吓， 冇错。咁所以原则上咧。即係如果冇條款去影響一般嘅法律嘅基本事實咧， 嗯， 你俾人偷咗張卡咧，就係，銀行嘅損失咯，關與你無關。 嗯， 呢個係一般嘅情況，但係譬如我解釋咧，呢，這個關係呢，這個法律責任點樣處理咧，係可以因應銀行同你簽嘅合約而改變嘅。 係， 咁就要睇下你同銀行簽嘅合約裏邊嘅條款。系点 样写啦？好啊，你刚才就话喺个我哋嗰个法制里面咧，自由市场经济嘅原则底下咧，金管局又唔会轻易就去介入咧银行同埋佢嘅客户之间嗰啲合约。咁呢个我明啦。咁啊，之但系你觉得金管局喺咁嘅大前提底下，仲有冇嘢可以做咧？嗱，咁佢啲整个 有嘅，因为金管局咧负责监管银行嘅， 咪咯。 O K， 咁所以佢哋处理嘅系一个制度上嘅问题， 系 就唔系个别个案嘅。 明白， 根本佢就唔会，因为你个别嘅争拗，即系参与影响双方嘅处理方法。 明啊。 咁但系喺制度上，如果佢发觉有间银行成日都去即系攞呢个客户嘅权益嘅，签嗰啲合约就净系有利于银行嘅，就完全改变晒我头先所讲嘅啲基本法律嘅关系嘅。咁，根本我當然係有權同嗰個銀行講，喂，對唔住，你要遵守即係一啲最基本嘅道德標準，如果唔係咧，會影響你嘅牌。 係， 咁所以因此銀行咧都會聽嘅。 係，好，咁佢之所以都有個所謂叫做銀行營運守則啊嘛，咁樣立係啊，咁就住嗰個所謂叫做嚴重疏忽，你覺得佢可唔可以界定得清楚啲咧？金管局嗰啲指引啊？ 嚴重疏忽呢個用詞咧就唔喺呢度出嘅。 嗯。 一般嚟講咧都有好多嘅法律原則係涉及呢個所謂嚴重疏忽。什麼叫做嚴重疏忽呢？就要視乎當時的情況，就是由法庭去決定。OK， 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一般的你話，哎，其實我昨天唔見咗張卡，但我一直都冇用卡，咁算唔算？所以唔知道，咁算唔算嚴重疏忽呢？如果你問我咧，我係法官，我就覺得呢個唔係嚴重疏忽。嚴重疏忽所涉及嘅係咩呢？你知道有機會有人會因此受到損失，而你唔去做一啲補救嘅方法或者防止罪案發生嘅行為嘅話咧，就係有可能構成呢個嚴重疏忽啦。 好啊，仲有一個場景想請教你嘅，嗱有一啲有事主咧就話其實都去報咗警啦，警方都拉埋嗰個犯案嘅人添啦，拘捕咗啦。咁點解仲卡主仲唔可以撇清自己責任咧？連個賊都拉埋。 拉唔拉到个贼同佢个法律责任冇直接关系嘅。你拉到个贼咧，就即系证明到嗰张卡唔系你用。但系我哋头先讲嘅，就算唔系你用咧，喺嗰个条合约条款之下，有呢情况咧，系就算唔系你用，你都要负起嘅责任嘅。咁所以就同拉咗个贼嘅关系啊，冇啲特别嘅影响啊，呢完全都要睇。你同銀行所簽嗰張合約裏邊嘅條款係點寫？ 好啊， 湯哥，我有兩個問題想請教你。一個問題咧就係頭先講，即係話有個不公平合約嘅條款咧。咁呢樣嘢咧，其實個條款依家喺度噶啦，簽咗噶啦，即係依家啲銀行同嗰啲卡主。咁其實依度有冇監管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點解會有啲 case 咧就要商店去賠啊？正我聽到，咁嗰個法理依據係乜嘢咧？ 首先咧，系咪不合理咧？就唔系你讲或者我讲。 系啊，系啊。 呢个就系即系嗰个权力系赋予俾法庭去。 即系金管局都冇权力诶讲嘅呢个。 金管局都冇嘅，对唔住。 系。 所以一定系由法庭咧系去处理。 咁呢个要有人去法庭度投诉，投诉先至可以处理法庭系咪？ 你要打官司咯。 系啦，要打官司，即系个法合理。 合約條款咧就需要打官司先知道啦。 咁你又要衡量下啦。我唔見幾千蚊，我值唔值得去打官司咧？ 係，即係金管局就喺嗰度咧，佢冇個 role 嘅，即係一路嚇。 個條例就冇賦予權力俾金管局解決呢個爭拗。 咁即係金管局其實佢主要嘅角色係乜嘢呢？即係如果喺成件事裏面， 即係我所講啦，係處理制度上嘅問題， 制度上嘅問題， 處理銀行嘅一般嘅操守嘅問題。 OK， 就唔係處理個別個案贏定輸嘅問題。 好啦，咁另外頭先講有啲聽眾講到個 case 咧，就最後咧就個事主就唔使賠啊，反為係要個商店賠，呢、這個又係嗰個法理基於乜嘢呢？ 呢、這個就要視乎個商店有冇做錯嘢啦。或者個商店有冇犯咗即係欺騙銀行嘅嘢啦？嗱，譬如好簡單啦，攞張卡，嗰個人去簽，但係嗰個簽紙同嗰個卡嘅簽紙完全不相同嘅。 嗯， 但係嗰個商店咧，佢收咗唔理啊，都係照俾錢。係，對唔住，都係照當俾咗錢啦，再俾貨佢。咁然後轉頭咧就去 claim 個銀行，去告銀行，叫個銀行找數。咁銀行話當然咁唔關我事，根本你睇我個簽名都完全都風雅和不相及嘅，或者根本冇簽到名嘅，或者根本都冇跟循銀行同嗰個商店嘅合約裏邊嘅規定嘅程序去辦事。大家唔好忘記，呢度我哋講緊兩個唔同嘅合約，一個就銀行同卡主，一個就銀行同商店。 咁啊，頭先呢一鋪咧就係嗰間商店嘅嚴重疏忽啊！ 唔係嗰個即係話嗰個事主咧、就簽咗兩次。即系依家问题就有一间银行咧，就要个商店赔，唔使个事主赔；另一个同一个事主咧，就要个事主赔，就唔系要商店赔。呢个先奇怪，依家就系出现咁。 头先汤家华咪就话有一个情景啫，情景。 我知啊，咁即系 嗰啲你未睇清楚签名，都完全唔系嗰个签名。 咁所以要去 你都肯俾货人嘅咁样吓。咁啊，好，又听听众电话咧，电话号码1872311，莫先生啊，你好，莫生。 系阿梁生， 大 家你哋好。 你好，莫生。 其实我嗰个个案呢就唔系一般嘅消费，而亦都系环绕翻信用卡嘅。 好啊，咁讲嚟听。 我嗰间信用卡公司我唔讲边间啦。大家会理解到一张支票呢好多时你入咗去银行呢好多时就话喂我过咗下午四点就第二日数系咪咁样 㗎。系啊。 但系我所接触嗰间银行呢就话我就用支票去找嗰個 credit card 數嘅，咁而家好多銀行咧櫃面都唔收嘅，叫你抌個支票箱。咁我個個案就係點講咧？ 係 我抌張支票落去，跟住我同佢講我話點解你收我 late charge 啊？諸如此類嘅嘢，佢話我哋要兩個工作先。即係點樣嚟講咧？我覺得而家係消費者咧，係反而係叫做俾銀行撳住嚟到去砌嘅。 咪先，你唔係講卡數啦，而家講緊係支票嗰個嘅使用問題係咪？我想搞清楚釐清你個問題先。 我係用支票嚟找卡數。 找卡數 係。 咁你 係啦，咁、那個問題就係話， 等我商道嘅啦。 係啦，點解佢又可以咁做？即係比如講，我覺得我哋消費者咧係好冇保障嘅。其實好多人都會發覺就係話，啲銀行咧系耐唔耐就会话我哋会有啲新嘅条款去俾你哋嘅，有几多个真系会由第一条睇到最捞尾嗰条嘅？ 你唔睇佢你老衬啦，佢话 系啦，咁就系呢个问题啦。咁变咗嚟讲咧，我觉得咧，大家咧都系唔好攞咁多信用卡，你攞一两张好噶啦。咁有人讲佢话佢攞十几廿张， 随时跌咗俾人签咗唔知，真系。 嘅时候系冇乜分别嘅， 系 个信贷评级咧就系话佢会称你自己有几多资产，你可以孭到几多数，你嗰张卡就可以碌到几多钱。 好多谢你嘅电话先吓。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过咗马会大楼，控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东隧港岛过去九龙啦，即系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同埋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戴希立在新闻报告之前呢，我们用了都相当多的时间呢讨论那个信用卡被盗用之后卡主所要承担的责任要不要为个损失埋单的问题呢。从法律的观点汤家骅又讲过他的看法啦。 是。 那另外呢梁希也都讲过他所接受到那些事主的求助的情景。从那个科技的角度又怎么看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请来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的方宝桥先生。早晨，方宝桥。方宝桥你好。方宝桥。 两位主持人。 你好。 咁实在或者从最基本的层次讲起先。咁而家我们好多时候用手机去做一些交易呢都会收到一个短信通知持卡人嘅。咁呢个我觉得都系一定程度嘅保障啊。你话如果个手机你俾人偷埋咁冇得讲啦。或者个手机系自己嘅手。咁有个短信发出嚟即系证明即系嗰件嘢系你自己嘅行为所引致啦，系咪先。咁其实系而家香港嗰啲信用卡系咪全部都用呢个方法嘅呢？实情就你所知。 其实做件事系好複雜噶，而家都唔系咁简单三言两解释。我不如讲下，其实首先点解你手机会有啲又收到短信，有啲又冇？ 系系好好， 唔关你用乜嘢卡事，主要系因为你去咩网站。嗱，而家你去有一啲大嘅商户嘅网站，或者啲即系有品牌嘅网站，佢就一种我哋叫 3D 认证、立体认证，就系好似你头先讲啦，我入咗去买完嘢，填晒所有卡资料，跟住咧佢就会跳去。那個銀行的網站，跟住咧佢就會發一個短信俾你，你有六個字又好，七個字又好，你打埋入去，咁就為之一個 3D 嘅認證。咁如果有咗呢個 3D 嘅認證咧，就證明暫時係咁啊，就證明係你授權呢個交易嘅。系啦，咁如果有啲情況會冇，就因為呢個網站本身冇申請呢個服務，咁、所以咧如果個網站冇咧，你就唔會收到 SMS 啦。好啦，咁就最大分別喺邊咧？喺我哋見到嘅 case 為例，因為我都做好多呢啲投訴個案啦，好多啊。如果有收到呢個 3D 認證嘅話咧，嗰、那個當最後嗰個有咩損失咧，就多數都係個客户自己要負責嘅。再解釋點解啦。但如果冇收到 3D 認證嘅話，即係如果冇收到呢、這個短信提示嘅話，如果假設你張卡被盜用嘅咧，就多數係嗰個商户要負責噶啦。多數啊，我有講緊都係可能 多數 係啊，但唔係100%個 case 都可能有啲分別嘅。多數的情況係咁，咁所以咧喺銀行裏邊咧就界定得都幾清楚。總之你收到短信呢、這個我哋叫一次性密碼 one time password 嘅話咧，就個客户要負責。如果個網站本身冇呢一種頭先我講 3D 認證服務，你冇收過呢個短信，但我張卡被盜用嘅話咧，多數咧嗰、那個商户就要負責。好啦，咁其實咧咁而家好多或者會投訴啊！我其實就點解會被人盜用嘅咧？咁樣正常以前咧，嗰啲盜用信用卡咧，就真係可能被人偷咗張卡，跟住就喺街度碌卡啦，或者上網咩碌咗卡，因為以前冇認證噶嘛，咁所以就碌咗，咁就啊就要拗啦，究竟喂點解會唔見咗啊？又點樣點樣？咁但係而家因為有咗呢個 3D 認證咧，喺銀行就條線就畫得比較清楚啲。總之有收到 SMS 就係你負責，冇咧就係個商户負責。好啦，咁有啲情況就話我明明冇收過 OTP， 但係個銀行又話我發咗 OTP， 甚至乎有啲 case 咧係個電信商去查過咧，我哋見到當晚係有10個 SMS send 咗出去，不過我哋唔知係乜嚟嘅，因為電信商冇權睇嗰啲短信嘅。不過我哋見到夜晚晚兩三點，你都冇咩短信啦，但我有10個交易喎，咁我就見到10個短信收咗啦。咁又係如何理解咧？呢啲我哋估計咧，就反而可能係個用户咧自己本身係可能中咗木馬程式，就成個電話被盜用，咁於是乎咧就會俾人偷咗你嗰啲密碼之後就偷埋短信，就仲要用完之後洗埋添，所以嗰個用家可能就揾唔到。咁一切呢啲。用户嘅唔小心，即係包括譬如話，而家有好多釣魚網站又呃你個電話 number， 又呃你嗰、那個呃你個電話，或者呃你個信用卡 number， 呃曬你啲資料，仲要問埋你攞個一次性密碼，就話咩大抽獎，咁你又俾埋佢。一切呢啲喺客户上面嘅唔小心咧，喺銀行嘅界定咧，都係你唔小心，就是、你自己要負責啦。咁當然啦，有啲 case 又好唔一樣嘅，即係有啲就可能我乜都冇，我又證明到係咁嘅，可能銀行就要諗下點樣搞啦。咁但係我頭先講嘅係九成嘅個案咧。 如果頭先嗰啲特徵嘅話咧，就會喺下邊一個方面負責，唔係話銀行唔使負責啊。不過聽落好似就唔係個客户負責，就個商户負責，好似銀行唔關佢事咁樣。咁但係呢個當然銀行即係保障自己，佢都有畫條咁嘅線喺度啦。咁樣， 嗯，好啦，講個一次性密碼先啦。 嗯， 如果我收到個喺我手機度收到個一次性密碼，咁我又按照指示輸入咗個一次性密碼，咁呢個行為就係我自己完成啦嚇。你想唔認賬都唔得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有時有啲個案就話咧。我都從來冇收過嗰一次性密碼，就係唔知邊個攞咗個一次性密碼，就再輸入埋嗰一次密碼，唔知人定機器啦，去做咗呢啲情景嘅都有喎。 嗱，頭先我講過其中一個情況咧，就係話你個手機可能係被黑客入侵，就連你嗰一次性密碼發俾你都收到，佢睇完用完仲要 delete 埋，所以完全見唔到個密碼。 係啊， 其中一個啦，亦都啲好千奇百怪嘅個案，成日都同啲傳媒解釋我哋話啊，有時咧啲客户咁樣講啦，但係最終發現啊，舉個例，譬如話我哋冇人搞過我部機喎，半夜三更我又瞓咗覺喎，點解夜晚我俾人盜用啦？哦，原來屋企有第二個人用咗。 哦，呢啲就係明啦，呢啲就明啦。 但係呢啲係啲客户本身係唔明白，後來發現原來啊，點解我買咗嗰啲虛擬武器嘅咧？哦，原來屋企嘅小朋友攞咗個電話嚟玩。 係，咁呢、這個呢、這個容易理解啊。如果呢個情景就即係、就是、你自己都係站啦，你嘅 係 邊個俾叫你俾個手機俾個細路啫？係咪先？ 係。 但係頭先前嗰種啊，就係、是、有人。唔系我屋企我识嘅人，唔系我所知嘅人，或用透过机器或者人手去攞咗个一次性密码，然后再去输入呢种情景咁又点啊？就系 嗱，所以其实个问题就系咁啦。嗱，即系喺个大家当你用一张信用卡，你系签名啦，签完之后，其实后边系夹住一大沓纸噶嘛，系嘛？佢得闲又会寄几沓纸俾你，话俾你听啊，我哋呢个terms and condition 嘅 TNC 又改咗，麻烦你睇下啦。咁样，我谂一百个香港人有九十个都冇睇过一份嘢嘅。咁但系其实入边嗰啲细节咧，即系魔鬼在细节啦，就系入边噶啦，全部都。咁究竟你有冇好小心保护你自己个信用卡资料，包括你部手机？點解會中咗木馬程式？又或者點解你會去釣魚網站填咗啲資料俾佢攞咗？近期我哋發現咗一種更加新穎嘅方法，就係、是、咧，當你俾嗱，你喺度釣魚網站俾曬所有資料佢啦，跟住咧，你仲俾咗一次性密碼佢。咁正常一次性密碼就攞一次嘅啫嘛，係咪先？就唔會有第二次啦。咁你咪最多10,000蚊都一次啫。而家我哋發現一個更新嘅方法，就佢綁住嗰啲用手機嗰啲，譬如啲 Apple Pay 嗰類咁嘅服務。绑咗落去之后咧，就可以唔止碌一次，但系你唔会再收到短信。 嗯， 因为嗰个本身用呢一啲咁样嘅电子钱包本身就系好安全噶，本来。 嗯。 咁但系你俾咗一次性密码，佢绑住咗喺呢个电子钱包之后咧，结果咧嗰个骗徒咧就上去网站咧就用你呢一个咁样嘅电子钱包去不断买嘢，而你系正常系唔会收到短信。嗱，所以我哋都会鼓励啲市民咧，如果你有用 Apps 嘅话咧，因为而家好多程式咧，好多 Apps 咧，其实你买完嘢之后咧，除咗收到短信，有时候会有 App 嗰啲我哋叫做推播通知，你碌卡又好，你碌机又好，碌呢个电子钱包好，乜都好啦，佢都会话俾你听，喂，你用咗100蚊，用咗200蚊，不断 send 嚟嘅，有好多客户因为觉得太烦，你会熄咗佢，我哋劝你千祈唔好熄，一定要逐条睇， 明白？ 哪怕系你自己喺面前碌完即刻就弹出嚟，你都要睇，因为而家事实上就太多呢一啲咁嘅骗案出现。 嗯，好啦，咁你。刚才你提过话钓鱼网站又讲过密码程式咁技术嗰啲嘢太复杂唔好讲啦。咁、我点知道我系中咗呢个所谓叫钓鱼网站或者个手机俾人植入咗木马程式？我系点知嘅咧？有冇方法咧？ 网站咧就好清楚知道噶啦。其实当大部分嘅市民咧，当你无端端收到短信，跟住就话你可能譬如话喂早轮就试过话易通行唔够钱就要你去入。个网站啦，咁其实移动行都未开始，系嘛？就已经有人收到话你过咗大佬山要俾30蚊咁样，发生咩事咧？就上去睇啦。咁跟住就话填完之后交钱啦。有啲譬如邮政局又话你有个邮件有个包裹又未俾钱，你又收唔到，跟住结果又要你俾20蚊啦。你就系嗰啲就系钓鱼网站。其实填完之后咧，你谂翻，如果你仲记得嘅话，你多数都知道记者自己，原来我中咗呢个钓鱼网站嘅鸡，就填咗落去钓鱼网站。好啦，至于木马程式咧，其实多数咧会出现喺尤其是 Android， 因为蘋果手機相對地安全的地方，因為它沒那麼容易 download 到不同 的程式落去手機，但是 Android 手機是比較容易 download 到，所以我們都會建議就是最好 喺手機都要裝防盜軟件。 嗯， 啊，唔好唔裝，即係如果我哋成日都話齋架手機係好似光脱脱乜都唔裝咧， 嗯， 你係好容易會去咗啲不知名嘅網站啦，又會可能會中毒啦，又會中密碼程式啦。咁所以自家嘅防範係重要㗎，依個係一定要做。嗯， 好多謝你方寶橋啊， 唔客氣。 好，嗯，多謝曬啊，我哋從中又學到啲嘢嚇，有啲乜嘢要注意要防範嘅咧？听完阿方宝桥之后咧，就有个参考啦。呢、这个时候又跟阿萧叔叔学下英文先。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呢个好简单嘅字点样读得好啲？一千 thousand thousand thousand。第一件事要留意就是一开头那个不是 D 音来，我们不要读 thousand， 是 thousand,th 音跟着出气的。利尖放在上面那排门牙的下面是好细声的。好，跟着 thou, thou, thou, thou, thou, thou, 好像 theory 啦 ,thief 啦 ,think 啦，那个 th 音 thou,跟住中间嗰个 thousand 嗰个 s 系 z 音嚟嘅，所以咧系 thousand thousand thousand ten thousand for example 一万只 ten thousand thousand thousand thousand。好，今日讲到嚟到，听日我哋再讲多一个好似好简单，但系都唔系好易读嘅字。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与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大家好，今日我哋三个议题啊，咁其中一个议题就系、是，亦都好热门嘅，就系、是、女子冰球队咧攞到好嘅成绩之后咧，咁大家又重新又唔系从由不口嗰度讲紧噶啦，又再热嘅一个话题就话，若果冰协话所谓叫做受到惩处，咁会唔会影响到球员嘅训练呢？咁啊好多传媒又真系问呢个港协啊，又睇下呢个冰协。嗰度有咩讲咁嗱？港协咧就住好多人同佢查询啊，系佢又再做咗个回应啦。我哋先睇个回应先，好唔好？ 好， 新嘅啊呢个回应啊，个港协嘅企奥委会咧做个回应就有以下嘅咁嘅讲法嘅，就话咧再次祝贺香港女子冰球队夺冠，我哋绝对尊重同埋肯定冰协运动员同埋领队嘅付出，已经多次重申呢个立场噶啦，始终如一。我哋留意到呢，冰协领队日前喺世界锦标赛第三级别嘅 A 组赛事当中严谨遵从指引嘅要求，从而尽力维护国歌嘅尊严。制定指引嘅精神在于等国歌喺国际体育赛事当中获得应有嘅尊重，以庄严嘅国嘅方式嚟播放。只要大家同心合作，提升对播放国歌嘅重视程度，相信已经可以避免发生尴尬嘅情况。我哋期望各个体育总会按照指引喺可能做嘅范围尽力而为。类似播放国歌出错事件只系少数。自去年11月指引生效以来，港协暨奥委会辖下各个体育总会参与的海外赛事合共接近200场，当中只有两次出现播放国歌出错的事件，而两次事件当中，相关运动员和领队都作出适时而恰当的回应，在短时间内通知主办机构更正，可见指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哋喺度重申，港协暨奥委会作为体育界嘅一份子，一直以运动员、领队同埋体育运动整体发展嘅长远利益为依归。作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嘅成员，我哋有责任确保属下体育总会遵守国际奥委会嘅规定，履行良好嘅企业管治。而企业管治问题，终究应该由领导层改善并且解决，绝不 应该影响运动员训练同埋作赛。以上系港协暨奥委会所作嘅回应。戴希立，听完佢呢个回应，你有啲乜嘢观感？ 嗱，呢个咧就系最新嘅回应嚟嘅。咁我谂呢个最新回应就鉴于咧个新嘅情况出现咗。第一咧就大家都恭喜冰球队咧就夺冠啦，呢个第一点啦， 英尽之义啊，呢恭喜吓。 咁啊，而家大家都觉得一啲咁样嘅公开争论咧，就应该系时候咧就降温，呢个第二样啦。 作为普通市民，应该都烦啊。 就唔系仲喺度，仲喺度升温啫，咁样啦，即系咁样。咁我哋都应该觉得应该要降温嘅。咁第三个更加重要嘅咧。就我哋嘅其實係關心，即係嗰個運動員嗰個訓練同埋依個咧係作賽，咁我哋應該注力喺度。咁喺依咁嘅情況下邊咧，即係話你讀咗嗰三段咧，其實每一段最尾嗰句咧就最重要。第一段最尾一句咧就係在可能就可做嘅範圍裏邊咧，就希望對於即係嗰個即係播國歌嗰樣嘢咧，就要盡力而為。即係有啲，即係我哋應該要做足，要保證嗰個國歌嗰個播放嘅尊嚴。但係咧，有啲情況咧，確實咧就都幾困難。咁我哋要盡力而為啦，依個第一點啦。 係 第二點咧，就係個指引咧，又指出咧，第二段咧就指引咧，其實係發揮一定嘅作用，因為播錯國歌得兩次嘅啫。咁而且我哋個指引今次咁做咗之後咧。虽然今次都差啲错，但咧其实都因为如果我哋跟足个指引做咧，就会发现个错误嘅。即系 罗马尼亚啲嘢就 O K 咗啦吓。 系啊系啊系啦，即系个领队话我会再 check， 咁个人一 check 又错，不过就但系个指引，因为我哋要求佢 check 咧，就会发现到个问题嘅。咁第三句咧就最紧要啦，就即系管治责任就归。領導層啦，但係就完全唔應該影響運動員嘅訓練同埋作賽。咁呢個就是第三句。咁我自己覺得咧，即係件事咧，就應該都係時候即係降温，同埋咧係即係我哋已經開始揾到條路點行啦。第一咧就如果跟足指引做，同埋咧即係我哋盡力去做咧。咁冇話100%保證。一定不做錯的，即因為你走去，你就算俾只 USB 嗰個人咧，佢可能都不用，到時佢都不知點解會搞錯咧，你個個。但你想始終去 check 實會 check 到，但如果真係都冇辦法 check 到，咁頭先嗰句啦，在可能做嘅範圍裏邊要盡力而為啦。 係啊，喺新聞報道裏邊，我又注意到啊，江玉寬議員咧，佢有一個講法都比較持平啊。 係。 佢话我哋系冇错，我哋自己好紧张，嗰啲国歌有冇播错啊？但系俾咗我系个领队，我走去同人哋讲，喂，嗱，我要核实你核实啦，大佬唔明我翻去咩镬啊？咁样又要人哋核实，之前处理人哋都觉得你咁鬼烦啊，你都几冇礼貌，你唔信我啫，即系咁样。江玉宽有呢个讲法，嗱，我哋而家就系接通咗立法会议员江玉宽议员嘅，江议员你好。 江议员，大家好。 我觉得你个讲法都系持平嘅，又确系。如果你再三要求核实，咁对方系真系觉得你好似真系唔系几有礼貌啊？ 系啊，因为你知道咧，我哋要同人哋核实咧，喺个赛事一开始嘅时候就会核实啦，因为唔知道大家输定赢噶嘛，系咪？咁你又唔会去到差唔多总决赛，你先走去同人哋核实嘅，你一去到话要交低噶啦嘛，好多嘢。 系。 咁人哋可能就会觉得个观感吓。你香港大晒咩？即系人哋会觉得我哋冇礼貌啊！ 系嘅，会有呢个担心啊！系 啊！对于我哋个国际形象，因为你知道咧，语言已经唔通啦，系咪？好多时候，你仲要一去到第一件事就执咗只 USB 俾人哋，死都要人哋播呢只。都赛事都未开始，咁你可以谂下，调翻转你系嗰个举办方。系咪人哋好多职员噶嘛？可能，咁人哋就会觉得我哋点解我哋香港零零舍舍特别麻烦嘅咧？咁对我哋嘅其实喺我哋嘅形象上啦，好大影响噶。 系呢点，我觉得又要提出嚟嘅吓，等大家可以谅解一下嗰、那个我哋做嘢嘅派出去做嘢嘅人佢嗰、那个嗰、那个处境嘅，我同意嘅。咁刚才我哋引述咗呢、這个港協企奧委會的最新的回應，你有沒有聽到我們剛才講的，首先你有沒有聽到？ 有 OK 有 好，先請 你回應一下，你對於他那個回應你有什麼看法呢？ 我呢就好开心见到佢就话呢係一个企业管治嘅问题啦。 嗯。 咁就似乎呢就同嗰啲运动员嘅表现呢或者话俾唔俾提供资源俾佢哋呢就分开咗嚟讲。 嗯。 咁呢个呢係大家都乐见嘅。 係。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搞搞下唔知点解去到最后政府就话要削减佢哋嘅资助。 嗯。 我其实呢我一路都冇出声嘅。但是当我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呢我就确实觉得啊为什么会国歌搞搞下变成去削减运动员的资助呢是吗 嗯 经费培训的经费 嗯 似乎呢我就觉得我们将两样东西混为了一谈了是不是那这件事呢确实是不可以。我自己觉得我很同意你们说的就是说运动呢最重要是什么运动员的水准的培训的发展。嗯、 是啦究竟会不会削减那个拨款呢会不会影响运动员呢那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江耀宽我希望呢在新闻报告之后呢你还可以继续跟我们谈好不好一会我们再谈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刚才新闻报告之前咧，我哋同立法会议员江玉宽议员咧倾紧嘅。江玉宽你好。江宏 宽，你好， 系继续倾个问题啦。嗱，关于嗰大家关注嘅就系所谓惩处啊。如果惩处嘅话嘅方式就系、是、削减对嗰一个运动会嘅一个协一个总会嗰个嘅拨款嘅资助。咁又话呢个大前提就唔会影响到运动员。咁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咧？呢、這个系大家有疑问嘅。嗱，依家嘅情况就系港协咧就话启动冻结冰协会员资格嘅程序。咁政府又话咧，若果港协落实暂停冰协会员资格咧，政府就会考虑喺不影响运动员嘅前提底下，削减对冰协拨款嘅资助嚟作为惩处咁。咁而文体类局局长杨润雄就话咧，每个体育总会咧会就来年嘅计划嘅建议咧交俾康文署审批，所以康文署就知道冰协未来唔同嘅项目嘅开支，包括边啲钱咧用喺运动员嘅培训或者出赛上面，或者运动推广上面，可以因应嘅实际情况嚟拨款咁。照你嘅睇法啦，如果佢能够真系分辨到某一个项目打某一个项目嘅开支嚟削减嘅资助嘅话，会唔会系真系做到？唔影响运动员嘅唔影响到运动员又可以削减到资助咧？你觉得能唔能够咧？ 我又觉得好难嘅，点解咧？其实而家我觉得最影响咧系运动员嗰个比赛嗰个心态同埋嗰个压力，因为呢一种压力咧系一种无形嘅压力嚟。 同意。 咁如果你话要用播错国歌就要去减嗰个资助，我完全睇唔到嗰个原因啊！ 嗯， 那个关系在哪里？你说譬如如果他们是在整个队的训练里面有任何的问题，或者他的组织有任何的问题，这个我理解啊，是。 嗯。 但是这个你说播错国歌和今次这两者呢，实际上我自己觉得那个拉扯的关系呢，好像很远啊。咁同埋呢太过敏感。 嗯。 太过敏感。咁这个呢其实好坦白讲呢，一队球队呢好辛苦先可以去到今日呢个成就嘅，系咪、要承认？咁我好希望咧，即系政府其实就千祈唔好用呢一样嘢咧，而去到即系对一个运动、一个队伍咧有任何嘅压迫啦，呢样嘢就唔好 啦。嗱，依家嗰个先后序，事情嘅先后序不一定系逻辑嘅因果关系啦，就系话先有播错国歌，咁然后咧就两个机构嘅，我讲嘅即系港协啊，同埋呢个冰协咧，两个来往往之间，咁又喺个大气电波，喺个公众舆论嗰度又即系互相嘅评论啦，我唔好话叫做开火先啦。咁然后跟住话牵涉到咧呢个冰协嗰个管治嘅问题，咁又话管治可能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就惩处就会削减资助，就系咁样嘅一个咁嘅关系啊嘛。咁但系你觉得最重要嘅就系，无论你用任何形式点样计条数都好，削减嗰个资助，其实你话唔影响运动员就呃人嘅系咪？ 系真系啦。 嗯，个问题系 好难嘅，因为其实咧、香港嚟计咧，嗰啲我以我理解啦，运动员不嬲咧，其实个资助咧都唔系话好大嘅啫。 系 相比起其他嘅国家咧，我哋嘅运动员嘅培训咧，好多时候系其实近年嚟先叫好啲嘅啫。 嗯， 好多时候以前咧，你记得好多年前香港嗰啲系杂牌军嚟嘅咧。是不是很多我们现在的球队呢，其实我们的队员呢都是自己有正规的工作，但他们真的业余的性质去为香港作赛，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件事。 是 我觉得呢，我们即叫做敬佩他们，或者支持他们都来不及了，是不是？为什么会调回转头会对他们一个这么大的好像一个当头棒喝呢？那么 我理解的其实政府一向都不是说去到去到指责嗰啲队员嘅，不过好坦白讲啦，领队系一队系一个队伍嘅灵魂嚟嘅，系灵魂。咁你话个领队咪即系话嗰个队伍，咁点都系有一啲影响嘅。咁因为运动咧，其实系一个团队精神嚟嘅。 嗯， 系咁，我希望咧，即系喺呢方面咧，即系我哋大家啦吓，大家香港人咧，都系会对所有嘅运动员咧系一个。好由衷、好耐心嘅一個好大嘅支持先係嘅。呢一啲我哋所謂嘅叫做管理問題咧，其實我覺得係應該由管理嘅層面去到解決嘅。 係， 我都覺得咧，即係點解呢件事咧，即係除咗話即係要降温之外咧，我覺得即係其實講翻清楚咧，就即係國歌。这个尊严呢，我觉得是需要维护的。咁所以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面呢，即是领队又好或者运动员好呢，即是他们真是比如运动员都懂做手势啦，即是如果播错国歌，咁领队之前你要 check 清楚，即是在即是可能的范围里面去做呢，我觉得都应该的。咁至于你话呢，今次亦都事实上都差啲又再出错，不过就都领队发现咗啦，即是解决咗呢个问题啦。咁但系你话如果你话真系成个协会佢有企业管治嘅问题咧，咁呢个就翻呢、這个就有人做错嘢，就梗系要纠正啦。咁但系呢个亦都唔应该影响运动员。咁系咪应该系点样去纠正嗰个企业管治问题，而唔应该去做削减资助咧？呢、這个我谂我哋大家可以慢慢心平气和去解决咯。即、就、系、是、我觉得，咁我希望咧今次呢件事咧，即系。既然大家都睇到一個好嘅開始咧，咁就唔係淨係冰協問題，因為我哋有好多屬會嘅，即係呢個港協呢、這個企業奧委會咧，我相信其他嘅屬會都應該咧借呢件事咧作為一個借鏡啦，即係希望我哋嘅體育嘅無論係運動員要做得好，我哋個企業管治都要做得好啦。 阿江耀寬就今次羅馬尼亞呢一個就差不多幾乎又播錯國歌呢件嘢，你又點睇咧？嗱，據講就話實情係俾咗 USB 俾嗰個某個人噶啦，即係主辦方嘅某個人嘅。嗰個人又唔知做咩鬼，又唔俾播歌，負責播歌嗰個人咁樣啊。咁啊，哎呀，如果又有咩依鬱咧，阿關婉兒嘅陰公啊，真係啊，點？点解会有呢啲咁嘅事情发生呢？你整件事，你觉得个问题其实症结仲喺边度咧？究竟 系其实咧，每个国家咧，佢哋去到做呢啲咁嘅行政上嘅安排咧，都有佢哋唔同嘅做法嘅，亦都唔系每一个国家咧都可能即系举办嘅方咧系咁有系统嘅。咁好似有时，譬如你又唔俾人哋病咗，系咪？又或者可能人手好紧张唔够。咁又或者即系大家都知道罗马尼亚可能都言语嘅问题啦。 系。 咁我自己觉得咧，除咗话俾嗰只手指人之外啦，最紧要咧，其实可唔可以就系话最好啊，梗系置顶啦，吓将个国歌。如果唔得嘅，咁可唔可以俾一啲指引，俾张纸话俾人听说明嗱？喂 ，Google 呢几首就唔系嘅。咁其实你咪比较简单啲。嗱，你明知人哋都会好可能。是去会乜嘢搜寻㗎嘛。不如你就话俾人听头十个你千祈呢十个就千祈唔系㗎咁。咁你仲即係叫做多重保障囉。其实我好同意你哋讲嘅，佢即係譬如嗰个领队只可以就係尽咗佢个能力㗎啫，係咪佢唔能够去到临尾嗰一分钟冲入去嗰个控制室嗰度再听㗎。 即係冇可，其實冇可能做到。同埋運動員今次其實佢哋上，即係上次咧，佢哋已經好好咁做咗，即刻好快做咗 T 字嘅手勢。 嗯， 其實我自己覺得呢一個都已經係一個佢哋盡咗佢哋嘅最大嘅能力啦。 係啊，其實頭先你講嘅點好重要啊，我覺得。現在所謂叫做播錯國歌，就播咗嗰隻乜鬼嘢同修例反修例運動有關嗰隻歌嘛？你咪講明嗰隻歌唔係㗎，大哥，你冇播嗰隻咁啊，得唔得啫？係咪？講到明唔係嗰隻啊？ 調翻轉 係， 咪咯，調翻轉嚟講，咁咪容易啲。 係啦嚇，即使嗰個人佢自己下載好，唔知用咩鬼方法都好啦，嗰隻唔係啊，係清清楚楚啦，不如係 是啊、 你播咗《Jingle Bell》，《Jingle Bell》都冇所谓啊！你最就期播嗰只啊嘛，全世界知噶啦依家。 咁 吓， 系咁，我觉得就会好调翻转头嚟同人讲，你明知人哋都系会搜寻噶啦。 系，嗯，咁另外，所以置顶嗰度就话，政府当局就话同呢个 Google 咧都讲咗 N 次噶啦，都不果咁啊！实情你觉得个问题喺边咧？你估计？ 咁就俾钱去解决啦，月费嚟嘅啫。 有啲人可能钱都解决唔到嘅。会唔会咧？ 咁我觉得要试咗先嘅，要试咗先。咁佢都系一个商业机构嚟啫。 系， 即系我又觉得讲，我哋政府咧去买其他嘅商业服务咧，不嬲都系咁噶啦。 系。 咁今次唔应该系一个例外啊，系咪？ 嗯。 咁我觉得我哋咪使少少钱去做咗佢，令大家都安心啦。一个月费嘅服务，我又唔系觉得一个。咁即係話一定落唔到台嘅，大家都其實如果一啲嘢可以好簡單去解決嘅，普通譬如公司自己都會置頂啦，將自己嘅服務。咁如果呢樣嘢對我哋個個體、對我哋個尊嚴、民族尊嚴咁重要嘅，更加要立即去做啦，唔好嘥時間啦，係咪？ 係，本來一件大家都會覺得好容易解決嘅嘢，點解搞到咁複雜咧？咁即係老實講，聽得多都懵啊，江耀寬嚇，好，好，多謝曬你嚇，好。 唔该晒，唔好咁 讲。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系啊，计划为2021至2023年获颁学士或以上学位嘅香港居民，提供喺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同发展事业嘅机会。所有职位月薪仲唔会少过18000蚊。 参加计划嘅雇主亦可以申请津贴。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大家好，我是邓美玲，我最喜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的节目噶啦。在这里祝福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讲完有关兵业嘅事啦。跟住睇翻我哋自己自身嘅个身体嘅健康问题，城市人都好多病啊，戴希立 吓，我谂年纪大就更加容易出现好多毛病。 咁所谓三高咧，吓、啊，好似好多市民都受到啲三高威胁，包括我自己啊。咁大家都知道咧，呢个三高同心脏病嘅关系好密切嘅。最近咧就中文大学一个最新嘅研究就话咧，曾经做过搭桥手术嘅病人咧，如果控制得好嗰个坏胆固醇咧，长远咧就可以减低心脏并发症嘅风险啊。咁呢个情况系点样样咧？而家我哋就请嚟咧中大医学院外科学系心胸外科组主任黄洪亮教授嘅。黄教授你好。 黄教授你好， 先可唔可以简单啲用最浅白嘅语言话俾我哋听你个研究个结果？ 好啊，咁呢一个研究咧系我哋中文大学咧，同埋威尔斯亲王医院咧就检查咗309个病人。 嗯， 呢309个病人咧系响2007年至到2008年年间咧，响威尔斯亲王医院咧做咗搭桥手术噶。 嗯， 咁所以呢個歷時咧，接近係12至13年嘅一個好長期嘅一個術後嘅觀察。咁今次最主要我哋睇咧，就係話嗰個膽固醇病人嘅血液入面嘅膽固醇含量咧， 同埋長遠個病人再次有心臟病發啊，等等嗰啲併發症嘅出現率咁樣樣嘅。咁結果咧，我哋就發覺咧，首先我哋嘅病人群入邊咧，有90%以上咧，其實喺術前已經服用緊降膽固醇藥物噶啦。 嗯。 而40%咧，都係有三高，包括有高血壓啦、高血糖啊、高膽固醇咁樣樣嘅。 嗯。 咁喺呢一啲做完搭橋嘅病人入邊咧，我哋就一路跟進住嗰啲膽固醇嘅含量啦，發覺咧，如果我哋即係將嗰個膽固醇壞膽固醇咧，亦都叫做 LDL。cholesterol 啦，如果可以將個水平降到 2.3 以下咧，咁我哋可以將呢一個長期長遠嗰、那個心臟病發嗰個導致死亡嘅機會咧，控制到係 6.8% 嘅，咁咧就亦都可以咧令到咧再次需要通波劑啊或者搭橋咧，個風險咧降到咧低過10%嘅。 嗯， 咁呢个嚟讲咧，响全世界嚟讲咧，都比较少有一个咁长远嘅一个研究咁样嘅。 系，刚才你提到嗰个坏胆固醇嘅水平咧，个单位就系每升嘅毫摩尔啦吓。 系啦， 咁呢个mmol per liter 啦，每一升嘅毫摩尔含量咁。複雜嘅唔好講啦，總之係關於嗰個壞膽固醇嗰個含量一個數據啦。 係啦， 咁就你哋頭先講，你頭先講啦，2.3個單位咧就已經 OK 嘅啦，咁樣。咁但係國際上嗰、那個標準係咪1.7啊？ 嗱，其實咧呢、這個所謂國際標準咧，大家要知道係一個浮動嘅指標嚟嘅嚇。 係。 咁我哋睇翻咧，如果2002年咧，美國嗰度咧個指引咧。是低過 2.6 就足夠了、或者下降，將你由原本那個水平下降 25%， 那已經叫足夠了、而歐洲呢，它其實每幾年呢又會改變一次的、它這些這樣的水平、可能是透過一些研究啊，或者一些新的數據呢，那呢就說呢2011年呢就說呢，如果跌過 1.8 毫摩爾、每公升、2016年都是这样讲的，总之低过 1.8 毫摩尔呢其实已经足够的 了。 是。但是去到2019年呢，它欧洲那边呢就再次降低，去到低于 1.4, 或者由原本的水平呢降低 50%。 是。 那就叫理想。其实呢今次呢我们就是拿了美国和欧洲啦。那我们其实呢亚洲都有的。亞洲呢其實呢在日本啊，日本其實呢都是講緊低過3就得㗎啦，佢哋話。咁呢就中國啦，我哋本即係本國嗰度呢都係話呢其實低過 2.6 都足夠㗎喎。所以呢其實呢呢啲所謂嘅水平呢每一個地方有大家自己嘅指引嘅。整體上呢亞洲嘅建議呢就冇美國啊，即係冇歐洲咁嚴謹㗎。咁至於你話喂點解佢哋咁嚴謹呢，咁嗱，亦都好得意。雖然佢哋要求係咁嚴謹咧，佢哋啱啱2020年自己都出咗一篇，係做完通波仔之後，又根據翻呢個所謂細過 1.4 毫摩爾嘅建議咧，佢發覺就算連歐洲本國啊，佢哋嗰啲地方啊，超過廿幾萬人嘅研究咧，都係得20%零咧，係達到呢個水平嘅啫。所以其實即係。應該咁講啦，呢啲水平咧就佢可能每幾年就會因應住新一啲新嘅研究咧就改變嘅。咁而我哋咧講緊今次我哋話 2.3 呢一個咧，係橫跨呢12年咧我哋嘅病人嘅平均值嚟嘅。咁所以嚟講緊咧，可能最初嘅時候佢哋嘅要求高啲嘅。咁最近咧我哋因應住呢啲指引咧亦都降低咗咁樣，但係個平均值咧。我哋發覺原來低過 2.3 咧，已經可以令到長遠心臟病嘅死亡率咧都降低咗噶啦，已經 係啦。一般病人可能都唔知咩鬼嘢毫摩爾啊，係咁，但係不如咁啊，醫生同我阿教授同我哋講下就話，實在嗰個壞膽固醇咧嚇嘅水平，我要控制得好嘅咁樣，雖然都好多都老生常談啦，可唔可以都再俾次健康忠告大家咧？ 嗱，其實最緊要咧就係如果 那個病人、個膽固醇那個含量是偏高的話呢，咁尤其是如果係都高過 2.6 啦，好多時呢就要睇埋佢有冇糖尿病同埋血壓高㗎，同埋佢年紀啦，如果譬如超過60歲呀咁樣啦，咁就最好呢就去搵返一個即係符合資格嘅醫生去睇返，可能呢都需要服用一啲卡丁類嘅藥物呢去將嗰個膽固醇嘅降低返㗎，係壞膽固醇嗰度嘅含量。 我想即係請教一個問題呢，嗱，就個標準你頭先講咧，就地域或者唔同時間都即係有少少差異啦。 冇錯。 咁我啦，咁、那個問題，所以個高嘅定義咧，其實都有唔同嘅。咁但如果根據咁樣咧，除咗我哋而家要注意健康啊、注意運動呢啲問題之外咧，嗱，咁啊，通常如果我哋做咗個定義之後咧，高於嗰個標準咧，好多時就要食藥啦。咁而家好多三高嘅药咧，食啊食成世噶，好多时都系啊。咁啊，好多人都喺度即系问紧呢个问题咧，究竟呢个标准咁样嘅浮动法，除咗系地域上嘅差异或者地域上嘅定义唔同之外咧，会唔会咁样引致到好多人其实就唔需要食，都变咗食药？呢、這个就唔单止有冇副作用嘅问题，仲会有经济嘅问题出现咧？ 明白明白。嗱，咁其實咧，頭先所謂降低於咩百分即係 1.4 啊，或者 1.8 啊毫摩爾嗰啲咧，咁其實最主要咧，我哋都係透過一啲研究咧，發覺咧，如果真係高過頭先所講嘅某啲水平，咁好多時咧病人可以睇翻一啲專科醫生啦，或者內科醫生啦，佢哋都會因應住佢仲有冇其他嘅一啲風險因素噶，包括家族病史啊、血壓高啊、糖尿病啊嗰啲嘢咧，嚟到評估翻咧，究竟個病人係咪需要因應住某個膽固醇嘅水平咧而開藥嘅。咁正正頭先主持人所講啦，係咁、你食呢啲有經濟嘅影響啊，或者啲藥都有佢個副作用啊咁樣。咁醫生都會因應住本身個病人嘅其他嘅風險因素咧，去決定係咪真係開藥嘅。而整體上咧，我哋建議得開藥咧，整體上係講緊係會減到長遠嚟講嘅心臟病發風險嘅。例如所講啦，如果我哋真係超標啦，頭先所講嘅標準，佢又唔係亂咁定嘅，即係如果超過 2.6 咁講咧，每都頭先有啲研究咧，即係我哋知道咧，響唔同嘅區域都做過噶啦。如果係超於譬如 2.6 的話咧，呢個一個比較 commonly 嚇，全世界各地都覺得你 2.6 都係個幾需要去控制到嘅水平。如果超過 2.6 嘅話咧，病人咧嚟，譬如五年到咧出現心臟病嗰啲併發症嘅機會咧，係可以話增加幾十 percent、30% 左右嘅。咁所以嚟講咧，都係即係個值得需要控制嘅水平嚟嘅，就唔係純粹個數字，我哋數字遊戲咁樣去處理佢咁樣。 即係意思咧，就除咗即係我哋仲要結合其他嘅情況去睇之外咧，可能喺國際之間都有一啲差唔多，大家認為公認嘅水平係達至危險噶啦。咁即係如果係咁樣咧，都係要用藥物去控制嘅。 冇錯， 即係會有呢個咁嘅情況。 好，好多謝你啊，黃洪亮教授。黄洪亮教授是中大医学院外科学系心胸外科组的主任来的。一间新闻报告之后呢，我们有另一个议题呢，都想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垃圾征费的问题。那现在那个关键呢，就在于那个垃圾袋怎样制造啊，价钱又怎样来定啊，去哪里拿到那些袋啊，这样。有屋邨呢，就是得到一些环保基金的资助呢，做了一些试验的。屋邨里面。咁佢哋试验出嚟个结果又有啲咩启示呢，咁我一阵呢喺新闻报告之后呢，我哋再同大家倾倾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今朝早突击搜查上水彩园村一个住宅单位，检获10.7公斤怀疑冰毒及一批毒品包装工具，毒品大约值670万。单位内两名男子及两名女子涉嫌贩毒被捕，被捕四人年龄介乎17至44岁。警方话初步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利用茶包包装作掩饰贩毒。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立法会特别财委会表示，非常关心律政司及司法机构的资源及人才问题。他说现在人手面对不少挑战，因为有很多案件要处理，亦都要给予法律意见。当局正努力想办法吸引法律学生加入。建筑测量城市规划及园境界议员谢伟全要求林定国交代法律专业人员流失情况及原因。林定国说去年整体流失大约90人，而新招聘人员有80多人，两者相差不大。至于人员离职的原因，林定国说退休以外的离职原因难以探究，离职人员亦都未必愿意分享离职的真正原因。林定国强调，部门有积极尝试挽留人才，包括安排他们调到其他部门或者岗位，亦都有为新入职员工提供系统性的训练。在北京，外交部宣布，经双方商定，巴西总统卢拉将会在周三至六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表示，卢拉早前因为病推迟访华之后，双方一直保持密切沟通。他康复后不久即率领大型代表团访问，充分体现中巴两国对访问和发展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星期六初时会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只系桥面灯位需要排队。控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啦，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至到演布房街这一段比较繁忙一些。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车多缓慢，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那段还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屯门柏丽广场。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将军澳的骏日街有紧急工程，骏日街介乎骏昌街至到骏宏街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啦，东区海底隧道有路标塔架安装工程，由嚟紧凌晨的1点至到清晨的5点半，由收费广场通去张南隧道的支路会临时封闭，揸车朋友要留意现场指示。另外，观塘道有道路工程，由凌晨的1点15分至到清晨的5点半，去旺角方向近住创纪之城六期的快线会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大家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 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一起讨论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呢？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是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呢意见噶。 系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铁三角、吴邪、黄半子以及张起灵崩雷祭奠，再遇归来，拨开迷雾，以身犯险，深入雷城险境，听雷听真相。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全港市民换领身份证计划已经完结，而所有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亦已经停止服务。未换证或领证的市民可以前往指定人士登记办事处办理相关手续。 要换证的记得需要先透过手机应用程式或上 www.gov.hk/icbooking 预约啊！见证新时代，稳步创未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戴希南嘅节目嚟到最后半小时咧，我哋探讨另一个课题咧，就系关于垃圾征费啦。咁嗰个计划咧就系按照原来嘅计划啦，就系年底实施。咁现在都冇改变呢个嘅目标嘅时间， 差唔多时间噶啦， 系咯，而家都四月啦吓。咁有环保基金咧，又资助咗一啲屋邨咧，就做一啲试验噶，就派啲胶袋俾啲街坊咁啊试用，咁睇下嗰个即系个反应系点样样啊，大家习唔习惯啊咁样。咁其中咧有一个有裕明村有做过呢个嘅试验啦，咁另外有一啲其他区都有嘅。而家我哋请嚟咧石梨北区议员啊，林兆辉议员噶，林兆辉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大家好， 系你嗰、那个选区里边有一啲屋村咧做咗呢个派胶袋嘅试验系咪？ 系啊，我哋石梨二村咧就喺四月初咧就已经正式咧就开始咧做一个试验计划咁样啦。 哦，咁嗰个计划系点样进行？简单同大家介绍好唔好？ 其实咧，环保署喺早前咧就系咪四月系三月初做啊？环、保署咧就喺二月就喺我哋每一座嘅楼下咧就有啲通告啊，搵人嚟啊介绍啊，嚟紧咧我哋即系政府咧就会喺年底咧做呢个垃圾征费啊，派啲单张啦、啊，有啲展板咧系介绍俾啲居民。咁啊，三月初咧就开始正式咧派啲绿色嘅试验装嘅嗰啲回收袋，就俾我哋居民啦，就将以前嗰啲白色透明袋全部咧就已经唔会再俾噶啦。咁就用呢啲环保袋，咁就俾咗居民，希望居民咧能够用呢啲袋咧系即系做收集垃圾啦，同埋咧即系当系即系当垃圾袋。 居民嘅反应系点咧？落唔落雨去攞呢啲袋嚟做试验咧？ 派咗至而家咧，我哋一直有观察嘅，就一好多居民咧都同平常一样啦，即系有啲街坊，好多街坊都系基层市民咧，都系一种心态就系咧，我有旧用咗啲旧嗰啲先啦，因为屋企可能有好多以前剩落嚟嗰啲手抽袋啊，或者一啲防蛀俾嗰啲胶袋啊，都未用晒，咁啊变成嚟讲咧，而家环保署交俾防蛀派俾居民嗰啲咧，我哋喺个区即系喺个村里边咧，系好少见到人咧用呢啲垃圾袋去。咁但系呢啲袋咧，原来咧我哋睇翻落去咧，系唔能够喺今年嘅年尾垃圾征费实施后用嘅。所以嚟讲，呢啲嘅试即系叫试验嘅袋咧，我相信咧，即系好多居民咧都系为咗悭钱，谂住系唔用住，等到年尾咧悭翻啲钱咧就可以用呢一只。咁但系呢只试验袋系唔能够喺年尾用。换言之咧，啲居民咧其实喺我屋邨里边咧都唔系好普遍用到。 咁讲返个问题嘅本身，咁呢个试验想试验啲乜鬼嘢啫？咁样 其实呢，政府同环保署都想希望嚟緊年尾嘅垃圾征费嘅问题啦。咁但係嚟讲呢，除咗公屋啦，咁我选区隔篱亦都有啲私人楼宇啦，佢哋嗰啲私人楼宇就更加冇人知添啦，亦都知道都唔知点去处理啦，亦都其实嗰个环保回收仲有唔止系净系垃圾嘅问题噶嘛，仲有八种嘅回收物啊，金属啊、胶樽啊、玻璃樽啊、四电一炉嗰啲，好多居民都唔识去点样去处理啊。换言之咧，其实你净系俾啲咁嘅袋人哋咧，根本好多居民都唔知道哦。第日咧，每一样嘢都系可以做到回收，或者有啲咧系要俾钱先可以。即系买个 label， 譬如家私咧，系要买个 label， 第日咧就先贴落去，先可以咧房屋署咧系肯收你呢啲家私嘅啫，否则嚟讲第日房署都唔会收呢啲家私。换言之，我哋担心就年尾咧，如果政府真正推行咧，我哋系担心咧，即系周街咧都啲人咧系半夜三更咧拎落街咧就咁弃住喺路边嘅问题。 咁但係起碼可唔可以都等啲居民可以體驗到一下，就話嗰個袋嗰個容量，例如20公升，即係可以裝到幾多垃圾，我屋企呢食完飯之後嗰啲廚餘又有幾多，買完餸之後又有幾多垃圾，又要用一個幾大嘅袋去裝，咁呢個至少都可以俾人有個體驗啩。 其實環保署咧都喺屋邨入邊咧都即係做咗一個運比賽嘅，即係話咧邊座樓咧最多人咧用呢啲袋去即係掟垃圾咧，佢哋有統計咧就會有一份小禮物。咁但係嚟講咧，我哋啲居民咧確實咧就唔係為咗一份小禮物而去做，佢哋即係好多人都仍然咧係用翻自己嘅即係所謂嘅膠袋啊或者垃圾袋去掟垃圾。咁大堂嗰啲通告啊，或者派嘅單張啊等等咧，都起唔到一啲叫做有效，即係明顯啲效果。我相信政府喺呢個宣傳上面咧，要更加咧要著力做大啲，否則嚟講咧，即係啲居民都仍然覺得，唉，未殺到埋身，仍然咧佢哋覺得咧都係即係用翻佢哋自己嗰種模式去掉垃圾咁樣咯。 林議員啊，我想有兩個完全唔同嘅問題想請教你，即係你即係講就呢個試驗似乎就唔係好成功啦，你驚年底嘅時候都搞到一鍋粥啊，即係咁樣。嗱，咁嗱，我想有兩個問題想問。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做一個試驗計劃，想試驗啲乜嘢？ 其實我係問下， 係啊，個目的呢個第一個，即係呢個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即係好老實講。個個人都因為垃圾袋嘅成日都要用啊，少數怕長計。咁如果真係我哋要去計算有效地用呢啲垃圾袋，最關鍵影響佢嘅成本個因素係乜嘢咧？咁我先講咗第一個問題先。其實如果真係要試，真係試驗當係一個成功嘅試驗計劃，其實想試驗啲乜嘢咧？ 其實政府呢個環保署，我哋即係佢都有揾我哋傾嗰時，我哋都講咗個問題。你淨係俾啲環保袋佢哋試咧，係冇作用。其實應該係要當成類似一個咧，係即係即將落實實施嘅嗰個安排。譬如當派咗呢啲袋俾你市民居民之後咧，居民係必須要咁樣做。如果唔係，即係如果唔係咁樣做，譬如哦，可能環保署或者房屋署係會巡查哦，如果發現有居民咧係棄置，可能有警告信，呢啲咧我相信有啲誘因咧係逼令到居民咧係會即係提高啲去做呢啲嘅意識。但係佢而家俾個袋，頭先主持你所講啦，喂，俾佢哋啊睇下嗰啲容量等等咧，其實呢啲袋俾咗佢哋，即係其實個原意係好啊，但係實際上居民係唔會。即係用你個垃圾袋去試，我載到幾多嘢？呢一樣嘢係咧，係好多居民都唔係我哋政府所想象中之中啊！真係聽你咁講，因為好多人都成屋都係膠袋，佢哋真係想用咗佢自己嗰啲先，變成人人都就住唔用政府嗰只啦，用翻屋企嗰啲膠袋掉曬先啦。起碼嚟講，即係屋企做好多咁樣。变成我哋有时劝喻啲居民尝试啦，参与啦，但系咧居民嘅兴趣不大咯。 好多谢你吓，石篱北区议员啊林兆辉议员讲咗佢作为一个生活喺嗰个人群当中嘅人，佢所见到嘅一啲现象。刚才佢讲到嘅一个人性嚟嘅，啲嘢都未杀到埋身，咁紧张做咩啫？咁啊，讲下啲埋身嘅点先好冇啊？不如啊？咁呢個所謂叫都市固體廢物收費，預料就2023年下半年落實㗎啦。咁就好快嘅啫，眨下眼咧，幾個月啫，係咪？好啦，點樣埋身法呢？就市民咧，到時咧要購買指定尺寸嘅膠袋同埋標籤，包妥垃圾之後咧就可以棄置。如果唔用呢啲垃圾袋或嚟棄置咧垃圾咧，違例者最高罰款過100,000,000。50,000元，指定嘅垃圾袋有九种大细嘅容量，最大嘅容量每个收费11,000，啊，咁就嗱，点样实施法咧？咁 最大嗰个收11,000啫，最细嗰啲就唔系11,000。 系啱，最大嗰个11,000，嗰个好鬼大，我觉得边鬼咁多垃圾啫，不唔好讲嗰个先啦。好啦，咁佢嗰个所谓实施系点样嘅咧？咁有几个收费嘅方法，一就按袋收费，每公升嘅垃圾。收费咧就系好一致，市民咧需要预先购买指定嘅袋，包妥垃圾先至可以弃置。你唔可以求其揾个胶袋，一定要揾嗰啲指定嗰啲袋啊嚟装。咁指定嘅垃圾袋有九种大细嘅容量，俾一般市民使用嘅，包括有背心袋啊，就系3公升到20公升，哇20公升，同埋咧瓶口设计就20公升到100公升。啊，摆只猪都得啦，就嚟咁咧。假设一个三人家庭 每日用一个十公升或者十五公升的垃圾袋呢，每个月需要花费$33或者$51。指定垃圾袋有九种大小的容量，刚才讲过下啦，最大容量就每个收费$11。好啦，第二种收费的方法就是叫做按标签收费啦。唔能够放喺指定袋嘅大型垃圾，包括系大型嘅家私啊，成张 sofa 咁点样包啫？啊，市民就需要为每一件垃圾贴上一个指定嘅标签先至可以弃置。每一个标签收费$11。第三个咧就是按重量收费啦。工商业处所弃置嘅大型垃圾需要按重量喺废物转运站同埋堆填区缴付入闸费。有四个市区或者新界嘅西北废物转运站嘅，咁每公吨系$395。另外，北大屿山废物气转运站咧，就或者离岛废物转运嘅设施咧，每公吨$365。呢个一般家庭就唔关事啦，做生意嗰啲先至关事啦。啊，咁大家对于呢个即将，所谓即将即系年尾会实施嘅废物嘅处置嘅法例啊，大家有啲乜嘢嘅谂法咧？咁你话未杀到埋身，好快嘅咋？半年后嘅事啊，可以打电话嚟倾倾嘅，电话号码就系18723111872311嘅。 我谂咧，头先讲嗰啲咧，都仲系未去到少数怕长计嗰啲少数。 嗯， 因为你头先讲个成本，啲人跟住会问啦。 嗯， 个袋可唔可以再平啲咧？即系你可能就要头先讲要生物降解嘅，又可能要咩颜色，即系咁样。咁呢啲全部都成本嚟噶嘛？喺咩嗰啲袋系香港製造啊，又或者外地製造？ 嗯， 咁你個個人都問，仲有冇得平啲啊？嗰啲袋， 嗯， 即係咁，同埋咧就正話頭先講啦，即係我點樣預嗰啲每日咁，即係我其實要養成一個習慣咧，會估到咧，約莫咧，我用一個咩 size 嘅袋咧，先至可以裝到曬啲垃圾。 係， 如果唔係留翻聽日先抌得喎，即係如果嘢多咗出嚟。我想仲有好多问题要尝试，但年底就推行，咁我谂呢个准备期又足唔足够咧？真 系咧，刚才讲话个袋嗰个价钱就个定就唔系为咗嗰个成本去考虑啊，而系要你点解要有咁嘅实施嘅措施咧？就话等你矜贵嗰啲弃置垃圾嘅过程啊，喂大佬，人哋同你处理垃圾要钱要成本噶。唔系嗰只胶袋嘅成本啊，处理嗰个过程系需要成本啊。希望大家咧就尽量唔好掉咁多垃圾啊，喺个源头嗰度减费啊。其中一个源头减费嘅方法咪就系一啲可以重用嗰啲樽啊、铝罐啊、胶盒啊，攞去嗰啲绿在区嗰啲地方咯。吓、啊，老实讲，寒舍咧就好少垃圾嘅啫。头先我见到嗰个咁鬼大嘅胶袋，我哋有排都唔装唔满啊！ 自己塞入去自己。 我每餐饭一个背心袋已经装晒我啲垃圾噶啦，已经使咩咁鬼大个袋啫？系嘛？好多嗰啲罐啊乜啊，攞去绿在多多噶嘛吓，绿在元朗啊，绿在荃湾啊咁嗰啲，咁你咪可以源头减费咯，系咪？应该喺嗰度着手嘛。嗱，或者我哋又请嚟环保组织嘅人嚟讲下呢个问题啊。现在请嚟咧系绿色地球总干事刘子峰嘅，刘子峰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你好。系 嗱，而家嗰个公共屋邨都市固体废物收费实践计划就推行到第四期啦。咁啊，环保署每个月就派30个模拟指定垃圾袋俾啲居民，咁啊鼓励啲居民使用，又搞埋比赛，咁奖励使用模拟指定垃圾袋嘅比率最高嘅啲楼层。咁样搞完一堆嘢之后，你觉得相关嘅计划啊，能唔能够帮助到市民熟悉个计划嘅流程咧？其实？ 佢搞錯重點咯，好係咁講，即係個紅心就喺呢度，佢射咗去隔離。嗱，其實係嗰個都市固體廢物嘅徵費嗰個初心咧，就係想驅動市民，無論你工商好、家居好，從源頭去減少棄掉你哋每日嘅垃圾。係 啊，係啊， 你所以就以前就政府冇呢個收費嘅。嘅法例就大家掉幾多都唔會肉痛嘅， 係 啊，咁而家就使你掉多啲咧，大家荷包就赤啦， 係啊， 所以有呢個誘因咧， 就係咁啫嘛，係啊， 唔好製造咁多， 係啊， 呢個頭先你所講第四期嘅喺屋村嘅比賽都冇呢個嘅一個目標喺度， 叫佢用下政府嗰、那個，佢又冇話啊，你用得每個月用得最少嗰個就係優勝。你如果有咁樣擺咗呢個嘅設計嘅比賽落去咧，就有用啦。大家就會話啊，我盡量唔好製造咁多廢物。我原本以前啊，當係一日用一個大膠袋嘅，而家我一個膠袋可以用兩日，甚至乎三日。咁我一個月咪掉用少咗好多膠袋，掉少好多嘢，日後交俾政府買膠袋嗰個錢咧，就會幫你慳荷包啦。 係啊， 就會幫環境嗰方面咧，就減少廢物啦。咁樣去試先至有嗰、那個，即係達到政府呢個法例嗰、那個嗰、那個目標啊，那個初心咁樣，淨係要你用啦，又冇話減量係即係射唔中個紅心咯，我就覺得。 咁問題就係、是、搞咗一輪之後，你覺得佢紅心搞錯咗，咁即係嘥氣， 真係嘥彈藥，即係你其實好多政府都俾咗資源，有啲人落去屋村咧，係去推動講解俾市民知咧，呢個係好嘅，應該呢個有人同人嘅一個接觸去做互相溝通。如果居民有咩疑問，哎呀，点样样做好嗰个源头减废啊？点样分类啊？边啲可以回收？边啲唔可以回收啊？咁你个冻喺度嗰个人咧，就可以解俾个市民知啊！啊，佢知道咗之后，日后就识嗱呢啲我就尽量清洁回收啦。咁要掉嗰袋垃圾咧，就因而减少啦。咁咪大家都 happy 咯。 系，本来嗰个道理就好易明嘅啫，吓。咁好啦，咁啲官就话刘子峰你咁鬼叻啊，你去搞啦，你又会点搞呢个宣传啊？你讲，你讲啦。 冇讲错，我真系廿几三十年前已经落公共屋邨去推动呢样嘢噶，已经系推动，真系我哋系成班同事系真系面对居民，唔系一次啊，即系成年咁有好多嘅活动啊。帶佢又了解埋參觀堆填區啊，又俾佢知道啊邊啲係塑膠可以回收，邊啲係屋企多數發現嘅紙皮啊，有啲紙係果膠嘅，就唔回收得嘅。啊，我哋教佢搣下個紙個角，睇下有冇果膠一片薄薄嘅膠。啊，原來佢唔係話啊，真係喎，好多嗰啲買嘢嘅盒啊，原來果膠，唉，想回收都唔回收得，咁啊唔好啦，咁啊報紙啦。雜誌得咁，其實裏面有好多嘅細微嘅學問咧，真係要有啲人係了解嗰樣嘢，去同居民有好好嘅教育溝通互動咧，咁佢了解之後咧，佢就會支持政府呢個嘅大方向去源頭減廢，做乾淨回收，咁佢荷包咧就唔使俾咁多嘅垃圾費咧，佢又好 happy， 佢對我哋要教佢。我哋呢啲環保人士咧，佢又好接受噶啊！你幫我慳咗錢，你唔係害我，你又幫個環境，咁佢哋就好中意嘅。咁所以要教正嗰、那個、那個目標，去到做呢啲嘢咧，就有收效啦。 係，咁另一個可能比較上係技術性啲咁多嘅問題啦，就係、是、關於嗰個膠袋嘅製造啊。咁曾經就招標咁就又流標啦咁樣，咁而家改變咗一啲招標嗰個嘅標準，咁喺呢點上，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嘅講下個狀況？ 但係個招標咧，就以前就最開講話一定要喺香港製造，咁咧香港根本邊有呢啲大嘅廠房去製造咁多款式啊？有九個 size 嘅膠袋咧係冇嘅。咁你要嗰個啲即係引去投資揾地起廠房咧，梗係貴啦。咁所以第二次咧，政府就改變咗呢個放鬆咗，你可以喺香港以外地方，大部分即係大陸啦，度生產，跟足政府個要求個規格去生產，咁然之後咧就換翻嚟香港去使用，咁從而可以降低個價錢。第二樣嘢主要講就係以前個標書就要求。呢啲膠袋嗰個叫做佔有可再做膠料嘅成分咧，要有五成咁多嘅一半啦，一半新料，一半係二手料。咁呢個有咩好處咧？就係、是、推動嗱，官員成日講嘅就係話，我哋推動循環經濟啊嘛。咩循環經濟？就係將呢啲我哋掉嘅膠唔好掉，收翻翻嚟去處理佢，整翻上一啲膠粒，膠粒咧就可以擺入。膠袋廠度咧，就去用翻佢做 膠袋啦，就可以係二手料嚟噶啦。咁咪做到呢樣嘢。但係而家咧就政府又降低要求話，唔使香港做。第二樣嘢就係嗰個含二手料成分咧，由一半降到兩成就夠啦。 係照計越高越好啊，咪個成分點解要降到兩成咧？又做咩要咁做咧？ 因為咧即係佢知道咧要搜尋呢啲嘅二手料。而做到政府呢個要求就係你要嗰啲淺綠色嚇、透透明嘅嗰種嘅膠袋咧，係其實好難嘅，好少有呢啲嘅膠袋。我舉個例子，大家去濕街市買蔬菜、買生果，佢俾嗰個膠袋你係咩色咧？通常都紅色。 係啊，點解咧？嗬， 有一個深紅色，點會做得翻轉頭可以變到淺綠色同埋半透明咧？冇可能㗎。 嗯， 所以是要求这个是即是一定要这样的高规格呢，就要用很多的新料、透明的料啦。咁所以他就减咁低那个百分比。咁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政府揸住一定要那个垃圾袋是透透明啊、浅绿色。这个我觉得是没有这样的必要。 嗯， 你收了一些旧的胶袋通常都是有深红色啊，即是这些的比较深色的。你將佢再循環再做，一定係向下走嘅，變咗再深過佢。譬如話深啡色、深灰色咁樣嘅要求咧，佢係做得到嘅。咁嗰個成分係再做料咧，就可以提翻升五成或者更多都得。那個價錢亦都係較為係唔會扯到咁高。 咁點解佢一定要綠色啫？ 呢個就唔好問我，就問政府點解係佢定出嚟，唔係我定出嚟噶嘛？ 嗱，咁佢會唔會佢嗱咩顏色就依個再靈異一下，係咪一個特定嘅顏色，令到大家一眼望埋去就知道呢一隻就政府話嗰隻指定嘅袋啊？佢係咪原意係咪咁先？ 你大大隻字啊，寫住政府有政府嗰、那個即係特區個乜頭擺喺度，寫住垃圾專用袋，喂，咁都得嘅啫，唔使一定係話。青即係青 BB 咁色先至係咩噶嘛？係咪啊？即係有好多方法。垃圾個袋又唔係要靚，又用一次就掉噶啦。咁你做咩弄到咁靚咧？係咪啊？即係呢個就係、是、即係可能係即係個姿態多於一個實際啦。要睇下個業界去做點樣達到一個又夠銀淨擺得到啲垃圾，亦都係喺個成本可以下降。政府如果你即係同呢啲回收業界啊，大家傾下偈，傾多啲偈咧，就會了解到嗰個實際嘅即係技術上嘅操作，就唔會係即係整個大頭佛咯。 不過根據你咁講咧，即係個試驗嗰個教育嘅目的，到生產呢啲膠袋嘅成本等等咧，係唔係萬事俱備咧？你年底就做 咯，係咯。 嗱，其實。立法會同政府有協議嘅，就喺2021年8月當通過咗呢個收費嘅法規嘅時候咧，講明俾政府有18個月啊，阿哥哥18個月嘅一個準備期啊，喂，足夠曬時間啦，咁樣都即係唔可能係即係咁加咁樣，好似甩流流咁樣啊，18個月。好多嘢都係按住個時間表，就嚇招標啊、教育啊，應該夠時間做曬，同埋喺法規俾立法會批之前咧，其實呢啲宣傳教育咧，環保署已經係好即係在之前咧已經開展咗噶啦，唔係之後嘅，已經做緊噶啦。 嗯，一個執行問題啊，到時如果唔遵照嗰啲用嗰啲指定嘅袋去掉垃圾，咁邊個看住你啫？ 边个看住你啊？嗱，环保署就话佢曾经话过，佢会另聘一班嘅同事咧，就专责去做呢啲嘅一啲检查或者系检控嘅。 好，预祝呢个实施系顺利啦！今日节目时间够晒，再见。